句说话形容丰收快活人，你会点讲啊？ 我是拜仁仔阮仲仁 ，El programa es estupendo。我讲嘅系西班牙话。 我是瑞瑞，丰收快乐人敲敲摊啊！我讲嘅系客家话。 我是马小强，丰收快活人。好难听啊！ 吓、啊，你讲乜嘢啊？ 我讲嘅系反话。 我是梁继昌，丰收快活人，好好听啊！我讲嘅梗系真话啦。 梁继昌、李丽睿、马小强，丰收快活人。 丰收快活人今日齐晒人，特别精神。我是梁继昌， 好开心啊！今日咧，小羊羊翻嚟啦，我咩都唔讲啦，小依依。 我都系咁话，小强。 大家好，我是小羊羊，开心星期二，好多开心事。 Yeah, 你冇事啦嘛？ 我个胃都冇事。 好嘢， 咁又可以翻嚟啊！再讲啦咧，金曲嗰晚你幕后嘅所有事情好 嘛？好多嘢可以分享啊！ Yeah, 你好靓仔啊，嗰日 系咪真噶？ 即刻要去后台就同你影相啊！ 湿度78%，呢个星期二，我哋一阵间十一点会有呢个今日嘅讨论区，就系最近让你微笑的事。节目啦，咁啊，今铺咧虽然咧就啱啱过去咗啦，咁但系嗰晚咧小羊羊咧话喺靓仔之余咧，今日咧有啲人分享翻嘅， 有口水啦，有得欢乐啦。 Yeah, 首先咧，即系都要讲声嘅，多谢香港电台俾呢个机会我啦，因为我一次收到通知我，哇，唔系啊，揾我做大会司仪，同埋仲要喺红馆度搞， 咪系， 系啦，虽然各部分人我唔可以话，即系个 main 唔系我啦，即系 Alex 同埋天怡系主要啦，咁但系我觉得可以即系。 站在舞台上， 因為學下嘢其實都好開心， 冇錯。 同埋都我都要講下，真係多得阿 Alex 同埋天怡兩個人坐陣咧，即係我哋，即係我啊 Vicky 啊同埋阿 Jenny 咧，我自己覺得就。 我哋可以放鬆少少。 當然啦， 係噶。你話如果拍拍都係你到你啦，又到你啦， 緊張啦， 你就緊張。 同埋因為佢個分工都幾好嘅，即係每次都係我哋去同天然或者 Alex 拍住一齊做。咁、譬如有啲咩事 touch wood 有啲咩甩碌啊，咁我哋都定啲咯。因為有拍真係噶，即係譬如如果大家睇翻電視咧，即係。班啊 ，Jenny， 跟住有人叫你， 系啦，前面 拉出， 好彩我都問定喂，你哋到時有啲咩手勢啊？因為平時廠都唔使，我哋好多都係錄播咁樣噶嘛，咁 live 真係好少做嘅。咁佢話嗱，總之快啊咁樣圈圈你，拉長咧就拉長，幾多秒啊點樣做？ 冇錯， 咁我見到依佢拉咯喎，依我心諗，咦，即係可能要搞緊啲音響啊，或者搞緊個麥啊，咁就 拖長少少啦， 拖長少少咯。咁我就叫做搭下爹啦。咁啊，天兒好彩佢即係好多 數榜嘅，所以有好多資料性嘅。嘢嘅话咧，就可以阿天怡完全补上， 即刻好似揿个掣，佢应该即刻。当 然啦，因为佢系数榜女神啊嘛，嗰日亦都好靓。 其实你储埋多啲喺个脑海里面，喺呢个时候可以用咯。 即系我事后喺后台同我话，哇，好彩头先有你啫，真系。咁佢话放心啦，即系主拍住佢，我就好放心啦。 呢啲就系 live 好玩嘅嘢，系咪？呢啲亦都系独一无二嘅一啲 experience 学习过程嚟。 系啦， 你之后就应该知道应该点做。 系啦，同埋有啲位譬如可能同阿 Alex 咁样，可能。出嚟时候，因为佢哋都因为好多嘉宾咧。出出咁轉啦，同埋有啲歌手咧，佢哋有時真係有啲工作在身咧，有幾位真係咁啱及時趕到過嚟嘅，咁即係好多個 run down 咧係即刻現場轉噶，即 係 可能本身 A B C 嘅變咗做 C B A 嘅，咁但係大家嘅執生能力又好高咯，即係可能我同阿 Alex 嗰邊嗰個稿嗰部分咧，其實係亂曬噶，但係大家都好似表現到好淡定，啲譬如啲樓下啲 escort 嗰啲禮儀小姐話：，哇，你哋亂咗嘅喎，但係睇唔出你哋係亂咯，即係如果佢哋。话当我冇 join 你哋个 rehearsal 系睇唔出， 睇唔出啦，系啊系啊，几好啊！ 咁所以两位大前辈喺度都真系个人稳咗好多。 其实系好好嘅，即系永远都系咁噶啦，就有啲嘅前辈要带住有啲新进嘅。咁我觉得呢一个先至系一个成全啊嘛，系咪？咁啊慢慢慢慢嘅话，咁啊到第时嘅，你又大人噶啦， 系可能二三廿年后啦。 因为话俾你，话俾你，大叔咧有时咧最好玩就系出现呢啲啦，但更好玩咧就有时有啲嘢咧系。大嘅改變到你完全唔知點樣 follow。試過嗰時做金曲咧，咁因為有啲突然嘅資訊要加入去啦，咁樣咁就有位 producer 咧行嘅嚟話：嗱，我一講一次，你跟住出去講翻呢段嘢啦。 係啊，係啦，仲要冇俾你寫低噶嘛？ 冇 寫低㗎，你而家記住佢，佢啱講完就到咯，就要出去講翻頭先嗰段嘢咯，又唔可以講漏啦，唔可以講錯啦。 尤其啲人名啊，係 啊， 講錯真係好， 批圖一定 好似考試咁㗎，係 啦。即係最不過好彩就係即係嗰晚咧就冇亂到話要現場飛紙仔嘅，咁呢啲情況就冇嘅，好多都係即係跟翻稿啊，不過可能即係加加減減有啲爭衫或者邊個嚟唔到或者邊個最後講到出嚟啦咁樣， 係咪好玩呢？ 好玩啊，同埋因為。都好嘅，有兩日 rehearsal、如果冇 rehearsal， 可能就得一次嘅話，我諗我都咬咬地啊，會震 啊，係啊，踩台踩個咁大個台，係啊係啊， 同埋好 在 係咩咧？紅館咧，我就唔係第一次上嘅， 係咩？ 我第二次，我第一次咧，講緊我讀書嘅時候咧，做 dancer， 咁我就幫阿容祖兒做 dancer， 真係㗎， 我就跳過，我就踩過一次咯，咁所以。都 兩回事喎， 係兩回事嚟嘅。 因為你 dancers， 你都始終係企得比較後少少。 咁但 係 都同自己講嗱，盡量唔好緊張。即係同自己講嗱，你唔係第一次㗎啦，所以你放鬆啲。即係雖然做司儀係第一次，但係你麻住自己唔好緊張啦。咁亦都係嘅。最後 turn out， 我係覺得我興奮多過緊張嘅。係咪？又係我一出場，我喂可唔可以全場尖叫下嚟聽？ 聽唔到我哋兩個嗌得好大聲 啊！ 我聽到 成個紅館都 係 佢把聲啊！ 我一嚟咧，我係見到阿小強老師佢舉高隻手，唔知點嘅。 你打招呼 咗你哋喺度啦， 系啊，我就因为你咧，所以我后悔咗好耐啊。 咩事啊？ 其实我去之前嘅话，我曾经同自己讲过，虽然咧我成日咧都以哇见青，咁但我同自己讲，你而家大个女噶啦，你唔可以再系咁样，唔好哇咁多。 你应该哇哇哇啊！ 咁但我冇办法，我见到阿 Brian 咁样，佢就可唔可以变啲声嘅话，我一定第一时间 佢一定要， 因为我觉得佢呢句说话佢揿着咗我个掣，你明唔明啊？咁所以我就觉得就系咯，现场嚟睇一个颁奖典礼，一个音乐会，其实你系应该要嗌啊，同埋要开心嘅咁样咯。 我觉得系个 party 嗰个晚， 冇错， 系啦， 好大好大嘅 party， 揿不住自己。 你知唔知我嗌到咧？上面山顶有个粉丝听俾我， 冇错，佢就话你哋两个好大声咁样咯。 变红馆啊！ 即系我仲有啲朋友仔系 內地特登走過嚟，即係可能啲舊同事啦，佢哋特登嚟香港睇，係啦。佢話：喂，我喺山頂個位都係咁，但係嗌你聽唔聽到？但係我同佢講：喂，你山咧，我真係聽唔到啊咁樣。 同埋你當時咧，你會專心自己要做嘅嘢，就未必會即係收曬所有聲音。 係啊，但係咧，我係事後先開始識驚嘅，就有啲後台同事話：喂，你頭先好大膽喎，夠膽咁樣叫現場俾反應你。即係我心諗都係喎，如果陣間冇人俾反應咧 ，at lift 噶。如果陣間冇反應，我心諗我都唔知點落台啊。 你有我哋喺度， 你放心。有我哋两只小 fans 喺度嘅话，你点会要惊咧？ 你担心多余啊？ 系 啊， 阿子成坐隔篱再隔篱，佢已经有啲鄙视眼光。 你做咩事啊？ 同埋善儿咯，善儿坐喺你隔篱， 善儿都鄙视眼噶嘛。 跟住佢问你哋两只要做乜啦？ 都系嗰句， 真系冇办法。 只要你唔尴尬，尴尬嘅就 系 人哋噶啦。 咁 同埋後台都有見到好多朋友仔啦，即係我最想 mention 兩樣嘢咧，都夠時間嘛兩個。 可以。 第一個就係MC， 即係張天賦 MC， 因為咧同佢我哋係喺啲即係嗰啲叫咩啊綜藝造星節目度出嚟嘅，係識嘅。咁但係咧，人哋而家喂即係好紅一個 star 嘛，咁有時你真係會同一啲紅咗嘅人打招呼，人哋可能真係未必得閒，可能應付到你嘅。咁但係佢係你 feel 到佢嗰種熱情啦， 係 冇因為 係 啦，佢又認得你，同埋佢肯主動即係同你打招呼。我哋淨係打招呼，喂 MC， 你係 feel 到佢好張開懷抱，我哋有個黑咁樣。 哎呀， 我覺得呢一樣嘢我係好 sweet， 即係好 appreciate 呢一樣嘢。我覺得咩無論做演員又好啦，做歌手好啦，我覺得才華唔係我最 concern 嘅。即系唔系第一个 做 嘅 态 度，做人嘅态度。即系我真系遇过一啲人，亦都系尤其嗰啲叫咩啊，相识未时嘅。佢红咗啦，我同佢打招呼，佢系真系可能嗰 part 嗰 part 忙紧啦。我系唯有咁样去理解，我会舒服啲啦。咁所以 MC 呢一样，我觉得嗰一晚我系真心戥佢，好 appreciate 攞奖，我喺后台净嗌出嚟啊！哇，劲啊！攞完一个再谂咗攞一个。而第二个想 mention 系值得我都好欣赏佢嗰种嘅。大方得體同埋禮貌咧，就係嚴明熙。話説我哋最後完嗰 part 咧，咁我哋咪要全部歌手上台一齊祝酒嘅。咁佢就企咗我隔離嘅。咁我已經係企邊嘅位噶啦。 識唔識噶？ 唔識噶，本身唔識噶。咁佢上到嚟企，佢就話：咦，我企咗落第一行，因為佢見啲歌手企咗上第二、第三行。佢話：我使唔使企翻上？我話唔好喐啦，我細細聲啦，我話唔好喐啦。我話：我哋你企咗就定啦。我話：但係不如咁樣，你企，佢仲企得開過我。我話：不如咁樣，我企翻出面，我包住你。我話：嚟啦嚟啦，即係 感覺唔會覺得嘅， 唔會佢好似 單 釘咗突咗出嚟。咁但係佢，唔使啦，真係唔使。喂喂，唔係喎，即係你哋今日係你哋嘅主角喎，即係我同阿 Vicky 咧，真係邀請佢企啊， 做得好，做得 邀請佢兩三次。佢話真係唔使啦，即係我覺得呢一樣嘢，即係佢唔係嗰種，喂，我一定要。叔伯啊，松扎 有边个系咁啊？ 你作为主人家，其实你咁样做亦都好啱，因 为 全部 party 即系 佢 主 人 佢 哋 ，suppose 应该要将佢哋拱翻喺中间嗰度，系大家 focus 佢啊。但佢竟然即系我点可以讲呢件事咧？即系佢唔贪呢啲位置嘅排名，亦都我哋真系好诚心邀请佢，佢都话唔使，真系唔使咁样。咁我哋最后又有倾下偈咁，我觉得佢个真系你佢系仲保持紧嗰份率性啊、纯真啊咁样。咁我觉得呢两个位，即系呢两位我係嗰一晚特別 impressive 嘅咁樣， 咁不如就將歌送俾你啦。 我希望由今日開始嘅話咧，我希望可以爭取到個機會嘅就話，我好想攬馮允謙啦，同埋 MC 張天賦。 咁啊，攬住只歌先， 台啊嘛， 俾只歌你攬下先。变亲密，白会跟冲杀，双生你射下抑郁，复原后尚难受，为何独奏？吻后自何内怀挑逗 ？Baby baby baby baby baby， 相遇再没乐园，爱慕想个生命将揭开，这恋爱感觉太似化学。需要声线色彩渲染色阳下中欣赏你多么美，自由如我不应该细微，也许错失若现在孤寂，让我心麻痹真元气，别太多道理，惶恐怕惊心。我心小不可抵挡弱人、啊啊啊啊、随后神经多笨 浮现过往所有泪痕，越靠越近是厄运，还是再有故地会令我更多想。回头看你影就散，难了解不期错可结果，So what am I supposed to do？ 何用再担心，共你痛回忆少确幸，夜里辗转分则共分，同游往你伴随飞不去几千句都愿抱紧，故意失足花海肆意如云，好好珍惜留下烙印。如天早注定碰上你，才显一切寂寞铭记，难得这故事有结尾，让我轻轻细味。 住啲花先吓，咁啊，琴日咧大家挂住你啦吓，阿杨杨咁咧，琴日咧就你就冇翻啦 吓，做 body check 啦， 系啦，做 body check， 咁啊一阵间我只可以讲下啦， 系 咪验孕啊？ 冇错啊，三十几年都未嚟过经啊， 戴咗青蛙，好惊啊！ 等阵，琴日 正常 嘅马 医生， 冇翻学，你唔好嘈住，姑姑啊，古敏你又冇翻学，有冇医生姐？ 罚抄咯， 医生姐有冇？ 我要罚两堂， 买支酒俾佢咯，佢琴日教酒， 系咪？系啊，酒来啊！ 好啦，咁啊一阵间翻嚟嘅话，同我你可以讲下，即系其实究竟琴日发生咩事啦， 担心嘅嘢啦。 嗱，本来普通嘅 body check 咧，就其实冇乜所谓嘅，但系因为你系感到唔舒服， 系啦， 呢啲嘅 body check 咧，你即系惊验到啲唔知咩， 系啊，所以最后 有个 B B， 究竟个结果系点样咧？ 系啦， 有冇 B B 咧？即系就话 系仔定女咧？ 个 B B 系边个嘅咧？ 个头系咯，系咪净系得一只右手咧？ 啊，我嘅风险都几高 啊！因为你同佢坐得好近， 我哋成口水交融啊，马老师。 同埋你成日坐过个凳， 你快啲负责任啊，马老师。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十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行政会议前宣布继前厅交流会之后，提出同立法会议员的第二个互动交流建议，举行立法会行政长官互动交流答问会。李家超说，互动交流答问会将设定重大宏观和策略性议题，让行政长官和议员团结处理重大议题，通过互动交流建立共识。他感谢立法会主席梁君彦已经表示同意，下星期四出席立法会答问大会时将举行首次互动交流答问会，主题是二十大和两会精神。司法機構計劃在今年第四季提交修例草案，建議在合適情況下可以在各級別法院和審裁處命令進行遙距審訊。律政司司長林定國接受本台專訪時說，原則上支持司法機構的建議。林定國認同部分刑事案件不適合以遙距聆訊處理，例如被告人被捕後首次出庭，作為代表律師亦希望親眼面見對方了解情況，被告亦要親口答辯。他相信司法機構會小心謹慎處理，在審訊效率和保障法律程序之間取得平衡。劳工处下星期一起推行预防工作时中暑指引，基于暑热指数，将发出黄、红、黑三级别的工作暑热警告。劳联立法会议员林振声担心低估个别工种的严重情况，又认为员工要获得额外休息时间的门槛高。林振声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举例子，在 機場停機坪擔任監察及指揮的員工，工作未必很大強度，但環境非常熱，加上飛機排出的廢氣溫度可以再高三四度，同樣需要額外休息時間。建造商会執行总监梁敬国在同一节目说，实际執行会遇到非常大困难，地盘工人数目多，涉及多个工种，如果需要宣布地盘休息，不同工种有不同休息时间，情况会很混乱。物业服务联盟主席殷伟桥表示，清洁工人的工作地点遍布不同地方，通知上或者有难度。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签署法令，改在五月八号纪念抵抗纳粹胜利，在五月九号将设立欧洲日。泽连斯基说，大部分国家都是在五月八号纪念抵抗纳粹胜利，当日举行纪念是忠于历史，不受意识形态影响。五月九号设立欧洲日可拉近欧洲距离，加强欧洲人民团结。纳粹德国的无条件投降在1945年5月8号晚上11点01分生效，而俄罗斯当时已经是5月9号。分析认为是乌克兰进一步和俄罗斯分割的迹象。有报道指，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星期二将到访基辅，以示和乌克兰团结。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多云，星期三风势较大，周末期间天气不稳定。现时气温24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0256点，跌40点，成交金额369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400点，升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253点，升27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38.4跌2.4，恒生中国企业69.5跌1.6，建设银行5.62跌1仙，阿里巴巴81.45跌5毫，盈富基金20.36跌咗4仙，中国银行3.39跌3仙，工商银行4.67冇升跌，美团134.8升咗6毫。中海油13.1升4仙，中芯国际20.05，中芯国际系20跌8毫。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8，日元135.06，瑞士法郎0.89，加元1.337，人民币6.924，英镑对美元1.262，欧元对美元1.099，澳元对美元0.678。新西兰元对美元0.634，日经平均指数报29173点，升223点。港金报18910跌1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2023.53美元，卖出2023.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较早前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海滨道公园慢线嘅交通意外清理好。咁而家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车多，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广东道去天星码头方向近住北京道一段慢车，龙尾就喺中港客运码头对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 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排到康庄道桥底。咁另外喺新界区，大埔嘅宝湖道有爆水管，宝湖道东行去翻广福村方向，近住南运路啦，唯一行车线封闭，咁受影响巴士路线都要改道行驶。太子道西有水管急收，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住帝京酒店啦，第二线咧就封闭，咁而家车多少少。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南湾隧道入口方向九龙，同埋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夜场重启之极海听雷第二季最后阴谋引爆终极结局。 逃离雷城之后，吴邪逐渐察觉到整件事幕后另有一股势力，目的是启动莲花神器，开启终极宝藏。而奸细的真正身份竟然是 重启之。极海听雷第二季最终回，星期一至五晚九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我哋嘅区议会本应系为市民街坊做实事，可惜过去被人捣乱破坏，冇办法正常运作，病咗啦。而家系时候令区议会回复健康，重回正轨，令地区治理更加完善。区议员向政府提出具建设性嘅建议。改善社区环境，了解市民心声，发挥好区议会应有的作用，完善地区治理，建设社区帮到你。 旅游达人胡卫聪走遍泰国大小街头，镜头前面的他风趣幽默，不过原来刚刚出道的时候是电视台一个寂寞的天道，个个人有嘢做，得佢坐喺办公室，好似废人一个。 练及分，扑根之礼个靓仔。 甚至乎譬如話嘉利大廈大火咁先算啦，全組啊成個二樓所有嘅睇真啲嘅同事咧，全部走去做，但係唔知點解咧， 你就坐喺辦公室。 阿余永生唔俾我做，冇人揾我做，我一個人坐喺辦公室，我都唔知道做乜，大家覺得我呢個人係廢喎。 尋找快活人生，泰國通胡偉聰，風騷快活人節目來播出。 梁繼章、李麗瑞、馬小強。速快活人， 洋洋也嫌身。好，故事开始。 真系 点啊你？ 话说咧，呢个胃痛嘅问题咧， 萦绕咗你嘅， 都萦绕咗差唔多一年嘅。 咁耐？ 咁但系嗰种一开始 系咪一隻橙嘢的我？ 你讲下呢个一隻橙嘢的我，马老师吓，马老师 又系咁样。 嗱，咩叫一隻橙嘢的我咧？我都要讲俾大家听，同时要呼吁下，大家千祈唔好朝头早未食早餐就走去食隻橙。 系 话说嗰一次咧，我唔知点样快起身赶去出门口。唉，冇早餐食啊！唔理啦，喺雪柜咧攞只最冰雪冻咗嘅橙，就一嚟就食咗只。食完之后，我就觉得系。嗰咩胃痛的开始啦， 即系你话一年前， 我谂系 啊，由嗰只茶， 即系佢话咁之后嘅话咧，佢个胃就开始衰啦， 开始就嗰啲功能差咗， 或者喺度当笑话， 佢就成日都笑话， 你话你讲嗰只茶， 嗱，嗱嗱嗱，喂嗱嗱嗱，咁样，喂咁样，除非你嗰个胃。是用纸做的。 是啦跟住啲橙汁揦都揦晒。 是啦纸做的话。 意思啦平时个食毛都没什么定时的啦。 什么食毛定时 都已经食毛定时 了。食 毛。是啦。再加上那隻橙汁。 你们食的做什么要食 就是最后的。 你拉翻出来吗 就是最后的一根稻草。咁啊例如前辈同埋。 咁我就讲啦。咁你那隻橙发生事情之前你有没有轻痛过 都 就算是的 你 觉得 好 啦 冇咁明显嘅。 是你觉得有最后一根稻草但是稻草之前你都会感觉到那个胃有少不舒服不会乜嘢事都冇一隻橙打冧咗佢。 我想你话 除非咁 个公道。 除非咁啦喂除非咁你连埋个皮一起成个压落去啦。 唔係喎食埋个皮食可能冇咁紧要。 食橙人协会主席呼吁你。 我都系食橙人协会。 还 唔 系 我都 搞返个机会。 我都要反对。 我都搞翻个反对早餐食橙联盟荣誉主席，可以呢个心 系 啦， 系空肚食橙。有啲人真系唔可以空肚食。 我希望咁多位听众可以喺电视机 支持你啊嘛， 系咪喺个 Facebook 度留言？ 你仲喺金箍嗰个场？ 就系啦，你翻嚟未啊？ 你仲系沉醉 咗嗰个位啊？嗱，好啦，咁等我延续埋呢个一只橙嘅故事。咁所以食完之后，好似。 就 坏 咗个胃啦， 有几唔舒服啊？嗰日 嗱，其实嗰一年开始， 嗰日系咪嗰日有几唔舒服？ 都冇话特别唔舒服嘅，即系冇就系有时啲冤冤地啊，系有即系我成日都搞呢个 get 嘅，有几冤啊？冤过 Brian 冤咯， 系冇笑，唔好笑 咧， 即 咁但系令到你有呢个冲 动，有呢 个冲 动去 睇 咧，几时咧？因为咧，譬如我呢一年 系再食第二个橙。 够啦！我唔准你再成日讲个橙啊！橙系好有益嘅水果。 你 系 屋企？我系唔准你再喺度坏嗰只橙。 你 系 咪屋企摆？ 你 咪成个屋企摆好多橙噶？系咪？即系日日食几个咁样？ 都要食下水果嘅，但系唔会。但系要转下橙嘅酸性实在太高。 咁之后咧？ 咁之后咧就咁你知我即系成日都有走，周围走，即系可能一日走几场， 又拎几个橙出街。 咁之后咧就又食无定时啦，但我又好把握食嘢嘅机会嘅，咁点咧？一有得食咧，又会食到好饱。咁所以有时又夜晚十一二点咧翻屋企， 一食完就翻。 食完又唔得啦，即刻要冲凉瞓觉啦。 不过唔系净系你系咁嘅，我谂好多即系呢个圈人都会系咁。 系啦，同埋咧有时又赶住点咧？食完食饱嘢咯，哎，我又想有半个钟头free time，哎，不如即刻去做个 gym 先咁样，又会即刻食完即刻去做 gym。 咪讲过咯， 系咪啊？ 食完嘢之后讲唔可以即刻做运动噶嘛？ 但有时候我觉得，哎呀，冇事嘅，我慢慢细细力啦咁样。 你边只脚做 gym 我打？ 系咪？反而我同马老师跟住搓翻匀咯。马老师就食完嘢死都唔肯做运动嘅，系咪？我就死 对唔住，佢任何时候都唔肯做运动，唔系净系食完嘢，佢任何时候都 咁样。咁咧好之后啦，咁咧嗰一。即上前兩個禮拜，咁就有一日咧，就嗰一日唔知點解咧，同啲朋友食餐飯咧，都嗌啲好辣嘅嘢食。咁食完之後咧，有一日起身，就係擘大一擘大啫，胃嗰個位置痛咗十分鐘。我未試過咁樣痛嘅，我好驚嗰日。咁就即刻上網揾資料啦，又話你乜嘢急性胃炎啊，又話咩 胃酸倒流， 有個好勁嘅名嘅，咩腸化生啊。哇！你有冇听过？ 我觉得有咩叫笑？ 有叫肠化生。 你痛咗十分钟，你第一时间你走去上网，你唔系第一时间去睇医生。 边个生啊？边个化？专 科医生讲噶。 边个化？ 肠系一条肠个肠，化系化学个化，生系生命嘅 生。 咁即系咩意思啊？ 我唔系专业人士啊，我惊我讲错啦。但系大概佢意思就系你胃入边嘅细胞系胃嘅细胞嚟噶嘛？但系咧肠化生嘅意思就系你唔知小肠定大肠嘅细胞生咗落个 胃 度，冇错啦。 呢个天生嘅， 唔系系 后天嘅， 大肠怼入个胃， 变或者系啲，仲有一啲 mutation 嗰啲， 就因 为 嗰个橙啊， 可能都有啲关系。 个橙令到你个大肠怼入个胃。 但系以上小杨样讲嘅嘢，全部无任何根据啊！ 如果专科，如果有肠胃科专科医生，要纠正或者再分享多啲，欢迎喺 Facebook 度。 于是你就决定去验， 唔系都未， 你去 验 肠化生啊？ 唔系最惊系咩咧？惊有嗰啲幽门螺旋菌咧， 呢个就 之后咧，佢就话会比正常人会患呢个胃癌咧系多40%。 你谂多咗十步啊！真系 唔系啊？咁你呢啲防患于未然啊嘛？ 但系你所有令到你个胃唔舒服嘅嘢，其实都有根据嘅。 就是生活習慣咯， 咪系咯，我同 你 讲，你 明唔明啊？但 系 嗰 种 咁，因为佢萦绕咗一年，同埋嗰一日起身一擘大就痛咗十分钟，同埋啦，即系嗰几日咧，嗰个位置咧都系 keep 住有痛嘅，咁所以我就 系应该睇嘅， 我就 应该睇 嘅。 咁医生话你应该照胃嘅， 咁佢话医生话你边个位置啊？咁佢就应该你唔系胆有事嘅，应该唔系个肝有事嘅，因为嗰个位置系个胃嚟嘅。咁但系佢话我哋如果就咁单凭你咁样听咧，都唔知咩事，所以都建议你做翻个照胃嘅。 有冇话俾佢听食嘅橙啊？ 我又冇 mention 到， 因为成个食啊嘛， 因为我一讲话，其实你唔舒服咗几耐？我话嗱，真系开波咧就一年噶啦，不过个程度嘅严重性咧就越嚟越严重。咁佢话咁啊，你一定要照啦咁样。咁、但系咧，其实我就好 concern 嘅，因为我成日觉得做完呢啲嗱，同埋我又 mention 佢，我又问佢系咪一定要麻醉噶？咁佢话你最好啦，因为我问咗阿欣欣咧，佢话佢试过冇麻醉咧，佢话痛咗成个礼拜。 冇啊，我冇麻醉。 咁但系啦，系啦，你 例如 前辈咧，你话你又有照过，但你冇麻醉， 我全程 系 知道， 你就冇事。系啦，唔系可能唔系例如 前 辈 完全冇麻醉。 可能你粗声粗气啊，例如前辈，你够粗啊？ 系咪吞？ 可能系 吞一嚿镜头落去噶嘛？系嘛？ 唔知我问 佢怼一嚿嘢落去先啊嘛？ 你咪照完咯？你唔知咩？ 佢麻醉咗嘛？ 好麻醉药 啊，系啊，佢怼一嚿嘢落先嘅，跟住嗰嚿嘢 真系有冇帮你照都唔知。 嗱，我唔准你咁样话。 佢系医生，佢系 如果个诊所系佢开嘅， 医生就 你就系咁样啦，马老师。 照完啦，嗱，我要109,700，其实你只系瞓咗一觉。 但系其实系冇事。 嗱，佢做医生可能就系咁。 马老师，你 讲 下 先，讲少咋？ 佢仲要唔系麻醉你，系搏晕你。 搏晕麻醉药都悭翻啦。 麻醉药都 麻醉师。马老师，你真系好似你嘅 style。我 feel 到啊！ 你谂嘢真系个方向，系知你谂向咁就。 你知佢叫咩马夫医生，系 马 大夫 啊！都系马马地夫都唔得，叫马大夫啊！ 马大夫， 冇错。 D R 大咪 D R E 啊？ 姨妈都话马大系 马大夫， 医完你就大。 好容易啫嘛，其实佢系怼啲嘢落去啫，咁跟住佢就系再将个镜再插落去。咁其实你而家睇到嘅，因为打针噶嘛，佢一路喺度怼入去嘅时候，其实你都可以睇到嗰个。 咁但系咧之 后 咧，我写完之后，咁我要求护士，我话姑娘可唔可以俾我10分鐘？佢话你瞓咗好耐噶啦，唔好再瞓啦，起身啦，咁样，咁我就好脚浮浮咁样，即系脚软嘅喎，会， 梗系啦，你麻醉 麻醉 脚软喎，喺度摇下摇下摇翻去， 你想点啊？ 个 waiting room， 佢就嗌我个名 Brian 咁样，之后同埋屋企人可以入嚟啦，咁咧就入去听啦。 边个陪你去啊？ 妈咪啊，妈咪陪我去。咁之后佢就一齐听，咁啊医生第一句就话啦。冇菌，放心冇事。不过咧，你睇下呢张相，呢个位置咧红咗，点解咧？因为佢胃酸倒流，咁就话建议我咧就唔好食得咁 饱，唔好食完就瞓。 系啦，但其实咧好矛盾嘅。 点解？ 我都冇时间食嘢，点解仲可以唔食得饱少少咧？咁如果你咪你就冇咩， 少食多餐。 所以唯有而家我就发明一个新方法啦。我而家就随身带住个盒仔，系都系我阿妈提我嘅，装住啲果坚果。 坚果 我食唔到嘅就拍几粒拍成盒，咁 坚果其实会唔会 得几耐得几耐？ 对个胃唔系几好咧，其实 唔系 坚果 OK， 坚果 OK。 虽然佢坚果啫，但系佢呢个咧 系 核桃嚟嘅，佢唔系好坚嘅，佢都系软淋淋嘅。 坚果嘅唔系好坚， 流咗气啊！你 食啲唔坚嘅坚果， 同埋咧咁咧就我都会打翻去诊所问，究竟姑娘系咪应该唔好空肚食橙咧？呢个我都会再答翻大家。 我第一时间我问你啦，我话你系咪应该要问翻你嘅医生啊？即系始作俑者同只橙有冇关 系 啊嘛？ 系咯，咁同埋最紧即系照完就放松啲，即系希望我而家觉得唔紧要，我痛系因为我可能未食嘢， 冇错， 或者可能食得太多，或者我而家尽量咧放慢啲个步伐咯，宁愿做唔到运动就唔做住咁样咯。 我最近咧有个习惯，我唔知或者 Sarah 都可以讲下，你觉得有冇用啦？就系食一啲细嘅 chocolate bar， 咁即系我唔食坚果咧，坚果即系令到口干 啊， 好硬。咁但系朱古力我觉得佢有热量啦，同埋系好食咯，即系咁。 同埋食完咧，个人会开心啲噶。 食黑朱古力 系啊， 系啦，黑朱古力就会最好，系啦。其实最好就食只蕉， 系都系， 系啊， 冇错，唔好橙。 系啊，我试过蕉啊，即系咧，我真系哇，即系救命就系咩？有时将只蕉摆落个唔系 扁晒，扁晒 系啊，摆喺个袋度扁晒，哇个烂烂到 啲。有一个蕉盒嘅， 系咪 一个蕉盒嘅就系一个比较个蕉本身再大啲嘅 蕉都整 个 蕉盒， 冇错，佢一条大嘅硬蕉， 系咪蕉嘅咁嘅形状啊？ 系蕉嘅形状， 仲要系黄色 嘅，系啦， 会人发明啲咁嘅嘢， 有唔系蕉嘅形状嘅，系啦，佢系一个嘅就系硬嘅盒咯，系啊，咁啊就俾你摆条蕉落去啊，啱啱好棘住条蕉，佢唔喐得嘅，咁样咯。 但冇橙盒， 佢唔食得橙， 食得橙，大家唔准食啊！ 食得，不过唔好空肚食， 空肚食啊！ 唔好矫枉过正。好啦，十一点后我哋嘅讨论区，今日就系让你微笑的事。一个橙会唔会令你微笑啊？阿巴人仔吓， 大家都苦笑我，耻笑我啊！直情唔系微笑啊！ tell me, baby. 网上情，儿女和父母的分别。那个一翻屋企就话好肚饿啊，有嘢食未啊？系儿女。那个一翻屋企衫都未换就即刻煮嘢食，那个系父母。那个不停话咁淡嘅，咁咸嘅，系儿女。那个就算只系得青菜豆腐都要用心烹制嘅，系父母。那个成日话自己功课多啊，考试多啊，好攰嘅系儿女。那个翻工做咗一日毫无怨言，翻屋企继续打扫洗衫嘅系父母。那个唔记得屋企人生日，但到自己生日就快快脆脆揾人去玩嘅系儿女。那个好少提及自己生日，只系用心为屋企人准备生日嘅人系父母。那个早上唔肯起身，仲不停抱怨屋企人吵醒佢嘅系儿女。那个好夜瞓觉，好早起身，仲帮仔女准备早点嘅系父母。那个受咗委屈会翻屋企，不停喺度嘈，甚至发脾气，希望得到同情嘅人系儿女。那个喺外边受咗好多气，翻屋企强颜欢笑系父母。那个宁愿将大量时间摆喺娱乐或者同朋友聚会，但你都好少翻屋企嘅系儿女。那个一见到仔女就好开心嘅系父母。那个仲喜欢将爱挂喺嘴边，但系好少付诸行动嘅系儿女。那个好少将我爱挂喺口，但系将爱散播喺每一日每一个举动上嘅系父母。爱总系差少少，呢、这个就系儿女同父母分别。可能到儿女成咗父母，慢慢变老，就会理解乜嘢系父母真正嘅爱。 出生一声哭叫，曾替你两老慰寂寥，曾是愿望梦幻的化身。时时刻刻关心相指引，教你养你已成人，献出一生多少苦与辛。似海深印，关心你的对与错，对你的爱护都关心。年华一天一天的过，见你转眼已成人，我只相亲都开心。孩儿可知相亲多苦恼，你每每放纵与放任，弱弱自立上高飞远奔。 心。相亲对你会照顾，你纵有错不必担心，不必困恼与痛悔，切记别了你要快快起翻身。相亲对你会照顾，你纵有错不必担心，不必烦恼与痛悔，切记贴了你要快快起翻身。 香港有冇动物园？ 有，丰收动物园啊嘛，有好多动物噶，例如 咩？我系小羊羊 Brian， 听住我把声，即系人都晕啊！ 走啦，我系骏马强，高大威猛靓仔噶。 喂，你系龟啊？ 吓、啊，龟点叫噶？ 犯龟啦！我系猫 B 鱼，最犀利就系我把嘴。 我系马骝张，唔单止中意食蕉蕉，而且中意蕉蕉同大家做丰收快活日添，嚟啊！ 骏马强。 好，快到十一点钟翻嚟咧，我哋就会有讨论区。最近有你微笑的事嘅。 嗯。Hello， 大家好，我系阿博。我觉得只要永远保持住乐观，永远保持住正面，你就系最风骚、最快活嘅人嚟噶啦。香港电台第二台 Radio Two， 逢星期一至五上昼十点至下昼一点，梁继章、李丽睿、马小强，风骚快活人。 记得听啦！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昼十点到下昼一点钟，风松快活人。 今日我哋讨论嘅系 最近让你微笑嘅一件事， 大笑得唔得啊？ 我都觉得要啊！ 微笑好似抒发唔晒咁样样 啊！系啊，我都觉得系啊。总之你笑嘅事啦，好嘛？ 好， 嚟 边个先？ 你先。 我先啊， 梗啦， 嗱，大家都知道上课 一身羊肉， 一身 小肥羊，羊肉最好食， 小肥羊又咪就呢个， 哇，唔好啊，刁蛮公主， 剧透下先，今日就系刁蛮公主， 我就会喜欢你咁样，跟我嚟， 唔系，因为呢排啱啱考，应该考晒 DSE 啦，系咪咧？ 未， 咁未考晒，但我个科考咗啦，即系 chemistry 个科考咗啦，咁你会就陆陆续续。收到啲同學仔啲 message 啦，即係考成點啊？嗰考嘅時候，有冇信心啊？咁有啲部分嘅同學仔咧都好 sweet 嘅，咁佢哋都會 send 個 message 嚟，即係無論你即係跟咗由中四開始跟我啦，或者係可能中六。有啲可能叫做咩啊？比較臨急抱佛腳嗰啲咧，可能最後嗰三四個月衝刺先過嚟上堂嘅。咁無論咩時期嚟嘅同學仔咧，都好 sweet 咁樣咧 send 啲 message 啊，就話多謝我啊，即係呢上堂嘅時候好開心啊。 你有冇睇清楚嗰啲語氣啊？其實多得你少啊！ 多謝你啊！ 我真係多謝你啊！睇下出嚟考咩成績？ 有你 最好笑啊！你 唔係 系咪？ 即系睇啊！ 因为你有时你如果写嗰啲字， 即系 咁样 噶嘛，系啊，真系咁样。人哋咩？人哋咩心态咧？我真系 即系唔该晒你啊！ 起码我嘅出发，我都系谂好嗰方面嘅，应该 啱嘅。 系啊，咁样。咁但系有个同学仔仲 唔 系？你都当头拍下我，会唔会谂到呢个世界太美好咧？可能就阿 Sir， 我真系多谢你啊！咁样可能真系咁样，唔知啊嘛，真系咪？ 成日对住我系嘛？ 系 噶，呢个世界险恶。 讲对唔住都系。对唔住咯，你加个咯字唔到，系啊， 咁样咁即系有个同学仔咧，好有心嘅，佢由中四跟到我依家， 叫咩名？ 即系要开名啊？ 唔可以唔开，唔开咯，唔开啦， 开啦冇所谓 ，Chloe 啊叫 ，Chloe 系啊，咁佢我都预佢系呢个叫咩啊？重点种子落五星星嗰啲嚟， 哇！ 咁佢就咧，其实佢都唔系考完笔，佢考之前已经先手写咗封信，三页纸，真系好感动。佢话阿 Sir 你翻即系落咗堂，你翻屋企 on the way 先睇啦咁样，即系佢惊我喺佢面前睇佢尴尬。咁由中四点解会喺度上堂啊？有啲咩开心嘢啊？或者咩 難忘嘅嘢都同我分享，最後都話無論成績考成點都好啦，都多謝我即係呢幾年即係遇到我啊，或者我對佢嘅教導咁樣。咁但係我覺得點會考成點啊？佢一定係有 level five 以上嘅佢，爭在係攞五星星定五星咁樣。 咁之後咧？ 咁冇，我成日覺得即係even我前嗰幾年啲同學仔教完都好啦，我哋都有啲部分咧係熟嗰啲咧，係真係係朋友嚟嘅。即係有時佢有啲嘢會繼續問我啊，或者我有啲嘢要揾佢幫手啊，又揾下佢哋。咁我覺得呢一樣嘢係，我覺得係我教學之外嘅一啲得著嘢。 係噶，好開心噶。同埋第時你可能喺某一個場合見翻佢，仲認得你，仲講聲喂，好彩你教我就係嗰一年， 好彩啊！ 惊 惊，真系冇呢个。 甚至乎会带埋个仔嘅啫咧，叫 uncle 啦。 阿妈细个时候跟佢学噶，咁 叫 uncle 好啲，就咁话爸爸。 你就会啫，马大科。 呃死人 啦！我个仕途未至于险恶咁嘅，你又唔使一跳就跳到嚟。 系啊，唔系，但我有时都话嘅嗱，咁样迟啲咧，譬如要做到医生咧，就记住我要，譬如照下胃镜嘅时候咧，打个八折俾我，或者做啲物理治疗师， 自己要不停咁照胃镜。 喂，今日留一线就后好相见啊嘛， 照到八十岁仲 一定用到啊！嗱，你做啲咩行业用唔到啊？譬如如果佢要做老师嘅，咁我啲仔女要读书嘅，可能揾佢帮到手。你要做物理治疗师，我又可以拍下骨咁样，一定会有 拍下骨 咁都得噶。 好， 呢啲都系我令我几开心嘅。 OK， 好， 好嘢， 好，翻嚟再大家分享下，大家都可以网上讲啦，开心的事。 我有我坚守，最乖但出口，独具慧眼，兴奋就够，无世界要迁就。 叫做自发性神经反应啊！我哋有云浩影嘅呢一首新歌，11:20。 我星期日啊，几乖啊，探我妈妈。咁我攞咗嗰个金曲个长刊去俾佢睇啊。因为我叫佢星期六晚咧开咗个电视睇啊。 有冇見到 你 啊？你 俾個長罕佢，你唔請佢去現場度睇啊？ 唔係佢老人家 唔想 周居勞動， 都係嘅。 你話如果上個樓梯好危險嘅，即係紅館嗰啲好直好斜啊。咁佢話有乜好睇啊？咁我俾個長罕佢，我話有我個名㗎。咁佢有啊？嗱，你唔知咧，有我哋三個名都有。阿楊楊我冇留意，咁佢真係有。我係有巴閉嘅呢個電台嘅大蘇嚟噶，係人都有名啊！你估？ 即係你喺媽面前度 show off 係嘛？ 但 係 媽咪睇唔睇到你個名啊？ 係咁於是啦，佢開始由開始喺度睇冇嘅， 指俾佢睇啊嘛， 係咪噶？我唔係，我想佢自己 揾。你咪自己揾筆寫咯。 我知，因為佢係你個藝名。 係啊，佢我想佢自己揾啊，佢戴住老花眼鏡。 佢知唔知你叫馬小強？ 但係個藝名佢知唔知道 㗎？佢知。 改曬成個名嘅喎，連姓都改埋喎。 係啊，因為我兒生成日。讲我啲秘密俾佢听，咁啊佢知嘅，因为睇， 你家姐已经唔讲啦嘛， 再揭翻后边，总监嗰啲都唔系你， 我即系佢一睇嗰啲好劲， 咁阿妈有啲期望嘅， 系啊，你明唔明啊？ 大会总监呢啲都唔系你个名， 乜都唔系你，绝对系总监，专业评审团，终于揾到我个名啦。佢好開心喺度笑，真係有你喎，專業評審喎，佢好開心。 評啲咩啊？你 係啊，佢唔知我評咩，佢話有冇筆，我話攞支筆俾你，我話你做乜嘢啊？圈住佢咯， 圈住你個名啊！ 係啊，佢想圈住我名，我話阿媽唔好啊，點解啊？圈住咧 代 表 死咗， 唔係嗰日卡住啫。 我知啊，即係佢 係啊，係 啊， 係啊，跟住唔同嘅顏色， 係啦，佢跟住咁啊，咁佢又諗一諗咯。 用 highlight 得唔得？ 佢跟住咧，我去咗厕所翻嚟，我见佢做咩咁尴尴尬尬，都好似即系细路仔做错事咁样。我做乜嘢啊？佢话我搵唔翻你个名，我点解啊？原来我攞支粗笔咧游咗， 点知支笔粗得滞， 支笔粗得滞， 又走咗。 唔惊，马妈，我有另外，我有， 俾另外一份 你，俾你，我车，我等下我攞俾你。 佢就好尴尬，因为佢谂住咧收埋佢啊嘛，唔知边个嚟俾人睇啊嘛。 系啊， 但 系 你嗰个支笔咧， 系妈咪会，妈咪会 又黑咗。 因为对于佢嚟讲好骄傲， 系啊，我觉得几开心。 特别系你 啦， 系咪咩冇做过？ 咪系咯， 有。衰嘢有咯， 但我 就咁 傻事， 我都覺得好感動，同埋有少少起雞皮啊！ 係啊，我都覺得係啊！ 我真諗翻 個 情景， 尤其是特別媽咪 啊， 係啊，媽咪啲嘢嘅話又好容易。 即係我覺得喺媽媽心目中，就算即係學頭先講啊，就算唔係咩總教，就算哪怕係一個角落仔一個名咧，有佢喺面，佢都好， 佢都好開心啊！就好似佢出咗個名， 係啊！但係好笑呢件事，係啊！你即係你 一個 有冇流馬尿啊？ 我冇啊！ 哇，好開心喎！ 咁你快啲攞翻本新嘅俾佢啦！ 我有啊，我攞俾你，我真係有，係啊！ 你 問幾好？ 你問上面睇有冇攞十本俾佢啦？ 咁樣十本唔得，一本 唔係佢要派俾啲叔伯兄弟啊嘛！ 咁樣開心啲，我都覺得係好嗱。我咧就因為其實都有一件好開心嘅事咧，但係開心一件事嘅話，係咪淨係微笑咁簡單？我覺得都係有啲感恩，同埋我覺得係有啲奇妙嘅。嗱，事源就係上個禮拜咧，記唔記得？唔記得邊日啦？就係有個明星嚟到接受 Alex 嘅訪問，跟住你咪話係咪佢啊？冇錯 啦。 咁跟住咪就係佢嘅，係啦。咁跟住咧，你就見到佢就喺出邊啊嘛。跟住我唔知點解你走咗，我仲諗住你完咗我哋個 show 之後嘅話，係啦，就會同佢影相。咁講緊嗰個咧就係鄧瑞文。咁其實咧，係啦，同阿 Sharon 咧就好得意嘅，永遠咧都係喺一啲嘅場合嗰度咧，可能係喺咪後或者係點樣咧。有時我哋傾開有一啲嘢，咪可能係戲劇上面嘅嘢啊，做戲上面嘅嘢嘅話咧，係特別投契嘅。咁但係永遠咧都係點到即止嘅啫。但我哋冇話會有對方嘅電話或者約出嚟嘅。但係一傾偈嘅時候咧，你覺得好啱嘴嘅。咁跟住咧，我有一日咧就佢接受嘅就係阿李志剛嘅訪問啦。咁咧就係要錄呢一個嘅就係好心情經理人啦。喺裏面嘅時候咧，我哋三個咧就喺度討論緊有一套電影叫做《King》。 好睇。 咁 Sharon 咧就係話好好睇。咁我同埋阿李志剛就係話，李志剛同佢都話好好睇。咁我就係話，我覺得有啲位我覺得唔係咁好睇。咁再討論緊另外有一套奧斯卡嘅就係他，即係 Cat Blanchett 嗰 Kate Blanchett 定係 Cat Blanchett 係啦。咁佢另外嘅一套戲，咁佢就裡面咧就係飾演嘅一個嘅就係女子廢家嘅嗰套戲嚇。好啦，咁跟住咧大家喺度傾嘅時候咧，就當然都各持己見啦。 咁我就同佢講，我就話點點點點點點，我覺得佢應該要攞獎，我覺得佢又唔覺得佢應該攞獎。咁、就因為今年嘅就係楊紫瓊攞咗最佳女主角啊嘛。好啦，咁跟住就打斷咗我哋呢一個嘅話題啦，因為咧我要入嚟做節目啦。點不知咧我哋出到去嘅時候咧，我做完節目啦，咁我出到去啦，我喺個停車場嗰度咧，我又撞到佢，佢即刻捉住我，佢就話頭先啲嘢未講。 哇！ 頭先聽未講，我見到你哋企喺個停車場傾偈啊！ 我哋企咗一個鐘。 係啊，你飯都未食嘅喎嗰陣時。 未食飯。所以好神奇嘅就係由呢一樣嘢，我哋開始討論起，就喺度講緊嘅就係作為一個女演員，我哋會點樣睇一啲頒獎典禮，點樣頒獎俾一 因為你哋有個即係自己嘅感受，就唔係一般觀眾 係。係啦，咁跟住身邊我哋亦都講緊嗰套電影啦，我哋講緊嘅就係話其實若果係以論佢嘅演技，我哋覺得嘅就係咧他。應該係攞最佳女主角嘅、但係點解會頒咗俾楊紫瓊呢？咁我哋大家就有個討論啦。講完一輪之後嘅話，又唔知點解嘅就講咗去另外有一啲嘢嗰度咧，就係、是、一啲自己屋企嘅嘢嚟嘅。咁跟住就阿 Sharon 同我係從來都冇講過，即係冇傾過呢一個嘅話題，因為呢啲嘢亦都唔會立亂同人講嘅，尤其是喺呢個圈啦，係咪？咁跟住咧，就喺個傾嘅時候嘅話咧，就發覺嘅就係我哋有啲背景係幾相似嘅、甚至乎就是同屋企人嘅相處嘅話咧，亦都係有啲位置咧，係大家唔知點解明啊。明噶啦咁樣嘅，咁跟住大家喺度講咁，我又話俾佢知一啲嘢，佢又講俾我聽一啲嘢，咁跟住佢又安慰我有一啲嘢，又俾我分享一下就係即係同我分享一下就係佢自己嘅一啲睇法同埋一啲感受、或者佢啲嘅做法。咁跟住咁樣傾一下嘅時候咧，哇就係咁樣啦。我哋不論見到嘅就係阿 Michael 揸車走啦，跟住我哋又見到嘅就係阿 Wendy 同埋 時間不停 係啦， 係 啦，個太陽開始落啦， 佢兩個仲企咗嗰個位咯，仲要嗰個位咧都有車經過喎， 冇錯就企。在 Sharon 嗰架车后边嗰度，系咁倾，系咁倾，系咁倾。咁跟住咧就见到阿晴晴同埋阿 Wendy 咧，就系揸车翻嚟咧，就你哋两个仲喺度讲紧， 食完饭啦，但系已经食完。 其实已经一个钟啦。咁我哋就喺度讲紧呢啲咁嘅嘢嘅时候，我哋大家都系互相喺度交流啦。咁我觉得嘅就系我深深感受到嘅就系佢系真心关心我。咁佢就会觉得嘅就系如果唔系同我咁深入地去倾一样嘢嘅时候，你会觉得嘅就系其实佢喺度 hea 紧我啫嘛。佢啱啱撞到，大家又讲呢啲咁嘅嘢，咁咁啊， 饮茶啦， 系啦。咁冇，咁跟住佢就喺度同我講，傾完之後嘅話咧，佢仲要同我講，佢就話唔好意思啊，我覺得咧今日呢一個係一個好神奇嘅安排。點解會喺個直播室裏面度撞到？跟住今日我哋就喺直播，我哋喺個停車場嗰度可以咁交心地去講一啲我哋唔會同人哋講嘅嘢。OK， 咁跟住我就話係，我都覺得呢件事好奇妙。咁當然啦，阿 Sharon 咧佢自己有信仰嘅，咁佢就係話呢一啲嘅就係 上 天最好嘅安排。 啱嘅。 咁我就係話，我當然係尊重嘅，我亦都覺得係。有時人與人之間嘅相遇或者係大家係好奇怪，你亦都唔知道就係點解我嗰日我會撞到佢同。佢唔係好熟，但係我就哇掏心掏肺咁將我自己啲嘢講曬俾佢聽咧，咁樣咁當然我亦都好相信嘅，就係阿 Sharon 係一個好真心、好真性情嘅人。咁相信咧，我就將我有好多嘢其實我唔應該同佢講，但係我同佢講咗， 忍住啊。 係啦，咁跟住仲要好犀利。佢同我講，佢就話我唔知道你有冇令即係有啲咩嘅信仰，但如果你唔介意嘅，佢話你可唔可以俾我 為你騎一次圖？ 為你騎一個圖。 哇，好好啊！ 我真 係 覺得我 好啊。 我以為是他自己在家幫我祈禱啫， 唔係啊，即刻在你面前捉住你的手， 我唔知啊，係啊，佢就係咁樣就捉住我隻手， 因為我都 係 基督徒。 哦。 我好啊， 即係呢個係慣常 的 做法。 我真的好 appreciate 係啊。我哋就企喺出面嗰個停車場嗰度啦，佢就捉住我哋手啦，咁跟住咧就祈禱啦，祈禱祈禱我唔知點解嘅就係咧，係咁樣流眼淚，係咁流眼淚，係咁流眼淚，好感動。咁但我就覺得就應該都好樣衰，大家又唔知我呢度做乜，我啲車咧就係咁出嚟咁入，係咁出嚟咁入，我又唔知道有啲咩人可以睇到嘅電視，佢哋覺得我哋兩個喺度做乜？我有滿腦子就喺度諗咁。 但係真係好好。 係啊，咁但係我就哇，我就話唔得噶，我完全係忍唔到啲眼淚，係咁樣流，係咁流，係咁流，就滴落個下巴嗰度啊，滴落個地度。但係我就覺得係好開心咯，嗰一下。 因為嗰種 body touch 嗰種佢捉住你嘅手就嗰啲力度嗰啲熱度咧。是真的你 feel 到好似你的心同心是连接 了。没错我同佢是 click 了即是那下位我 click 了。咁跟住身边我就仲未完啦完啦之后嘅话跟住佢同我讲佢就话如果你唔介意嘅话你俾你个电话我。 咁佢就話我如果喺日後我有啲咩嘢有關於呢啲類型嘅嘢嘅話，或者係希望可以俾啲鼓勵你嘅話咧，佢話我會 WhatsApp 你。 哇！ 咁樣，所以我覺得嘅就係嗰件事係一個好令到我都唔係淨係微笑，我覺得係一個好會心嘅微笑。好多謝 好 unexpected 嘅。Sharon 喺嗰日嗰個晏晝嗰一個鐘，我可以話俾你聽，真係好熱嗰日。 香港電台新聞報導。 早上11:30，由张曼燕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听日会率领特区政府代表团访问重庆三日，出席渝港高层会晤暨渝港合作会议第一次会议。他指出，新成立的渝港合作会议机制将是本届政府就任以来第一个与内地省市成立的新合作机制，亦是特区政府与内地直辖市成立的第三个机制。李家超在行政会议前说，香港一直重视与重庆交流合作，在2012年成立重庆的联络处，是香港是重庆第一大境外投资来源地，重庆坐拥优越地理位置，处于一带一路和长江经济大交汇点和西部大开发重要战略支点。李家超认为，香港在金融、贸易、航运、物流、法律和其他专业服务有优势，剩余地区发展将成为本港不同业界带来机遇的好开始。行政长官李家超回应英国商业及贸易部国务大臣庄敦文访港时说，欢迎任何国家的官员来港，鼓励就推动经济发展、商业往来和人和人之间沟通交流。李家超说，有国家因为政治作出一些举措以满足自身政治利益，他希望各方本住为发展、实事求是、合作推出好政策，令到两地经济和人民交往循正途发展。他强调，香港一向是开放社会，并重视区域和国际合作，这个是香港作为国际城市所重视以及赖以成功的元素。政府提交的法律執業者修訂條例草案明天在立法會恢復二讀，修例規範海外律師參與涉及國家安全案件。相關草案3月提交立法會首讀，法案委員會開了兩次會議，公眾諮詢7日。律政司司長林定國接受本台專訪，否認修例是走過程，強調法案首讀前已經充分聽取議員意見，修例涉及的改动不多，过程已经有足够咨询。被问到海外律师和他当事人的政见和背景会否纳入审批考虑，被指港独涉及勾结外国势力的人士，申请海外律师辩护是否一定被拒，林定国回应不会完全不考虑背景，但亦不会单一来看，要视乎每宗案件作通盘考虑。美国德州边境城市布朗斯维尔汽车撞向巴士站候车人群，造成8死10傷的事件，警方控告34岁司机8項误杀和10項严重袭击，但是强调仍然调查他是否蓄意撞向人群。事发当地星期日上午，当局相信被捕司机驾驶的汽车在冲红灯后失控，撞向一个非法移民收容中心外的巴士站，当时正有一批委内瑞拉人等候巴士前往市中心。事故造成6人当场死亡，12人严重受伤，其中2名伤者其后不治。当局说，过去2星期当地来自委内瑞拉的非法移民急增，原因不明，指出单是在上星期四，边防人员在大河谷拘留的6000名非法移民中，有4000人是来自委内瑞拉。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2陣骤雨，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 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多云，星期三风势较大，周末期间天气不稳定。现时气温24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0201点，跌95点，成交金额518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408点，升1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236点，升10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35.2，跌5.6；恒生中国企业69.28，跌3.8。建设银行5.63无升跌，中芯国际19.44跌1.36，盈富基金20.32跌8仙，阿里巴巴81.35跌6毫，工商银行4.67无升跌，中国银行3.39跌3仙，美团133元跌2仙，中海油13.24升1.8。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7，日元135.07，瑞士法郎0.89，加元1.337，人民币6.924，英镑对美元1.261，欧元对美元1.099，欧元对美元0.678，新西兰元对美元0.633。日经平均指数报29,196点，升246点。港金报18,930元，升1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2023.4美元，卖出2023.9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先提一提你啦，青沙管制区已经实施易通行不停车缴费服务，所有驾驶者可以直接驶过青沙管制区收费广场，咁就唔需要收费亭停车啊、慢驶同埋排队俾钱。咁大家可以留意翻现场交通指示。咁如果未登记易通行嘅驾驶者都可以直接驶过青沙管制区。咁运输处会喺事后以电子联络方式通知车主补交翻隧道费。咁大家尽快申请啦。咁讲翻中交通意外俾你听，喺港岛区花园道上行啦，近住麦当劳道对出，咁而家龙尾排翻去红棉路，近住香港壁球中心。重复多次啊，花园道上行近住麦当劳道对出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排翻去红棉路啦，近住香港壁球中心。咁另外较早前七咸道北去翻尖沙咀方向，近住曲街嘅交通意外就已经清理好啦，咁而家一带都系车多。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车多，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就在七咸道桥面。路面情况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排到康庄道桥底。在新界大埔的宝湖道有爆水管，宝湖道东行去回广福村方向近着南运路的唯一行车线封闭，受影响巴士路线都要改道行驶。另外太子道西由于有水管急收，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着帝京酒店的第二线都是封闭，一带都是车多。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南湾隧道入口方向九龙、大埔道尔登华庭沙田、城门隧道落斜愉景新城屯门同埋青衣南桥落斜葵芳。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喺婚姻中成长，喺成长中蜕变，我们的婚姻。 这个时候我哋不进则退，你唔向前，对手就会标前。 大家斗到你死我活，佢就要打赢对方做行业龙头咯。你唔向前，对方就会标前，对方一标前就会抢咗你市场占有率，直接踩死你。 国剧830，我们的婚姻，逢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凌晨12点精彩重温。 醒啲醒啲醒啲 ，D for DS， 提提你醒啲吧， 醒啲吧。 佢系中学教师古斯文导读课程教授谢向荣。中国文学科卷一是文学创作，即将应考的同学仔想有效表达情感，不妨参考以下这个方法。 创作就没有特定的原则，但至少无论你写什么内容都好，都应该要有真情实感，不要矫情做作。至于要怎样表达感情呢，我借用古人的文学理论去做评论。清人的王夫之《姜斋诗话》里面讲过，以乐景写哀，以哀景写乐，就一倍真其哀乐。的确是的，凡事都是有一体两面，一阴一阳之为道。所以大家创作的时候呢，不妨就逆向思考，人人都写哀，你又写哀，那其实就没什么特色的。那所以当大家如果想写寂寞，与其你写万籁俱寂，不如调返转，在热闹之中感到寂寞，利用乐景去写哀情，其实那份感情呢，反而表现得更加深刻。 做好准备，顺顺利利， 醒啲吧。 香港电台文教节目奋发时刻 DSE 团队制作。 在香港，去到边都有开心的理由，有本地和来自世界各地的美食，食到边玩到边，投入光影和嘉年华的世界，大人细路开心晒。想去特色市集，转个弯就到。流行文化，维港就是我们的舞台，开心就在你身边，大家一起来啦！好玩好食，开心积极，开心香港。 Hello， 我是太极乐队的 Patrick 雷友辉。什么才是一个快活人？我觉得很简单的，只要一个人没病没痛，健健康康，又可以跟他最爱的家人吃下饭，倾下偈，那就已经是最快活了。不过最风骚快活就梗系听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到一点嘅风骚快活日啦！ 哇，正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 风骚快活日。 好啦，风骚快活人吓，24度气温，相对湿度76%嘅。咁、今日讨论区就系讲一件令你可以微笑、大笑、会心微笑嘅事、我想分享一样嘢咧，就是、我自己嘅感受啦。咁我讲完之后咧，想听下你哋会唔会试过或者类似噶啦咁样。有时咧笑咧系痛苦之后带嚟嘅一种好开心嘅反应嚟嘅。咁咧。每一个人咧，总会有一啲自己唔想话俾人听，但系真系好缠绕嘅事啦，或者系病啦咁样。咁旧年咧，差唔多整整一年，延伸到今年咧，2023年咧，其实我都右边嘅膊头咧有肩周炎啦。咁、由最初我唔系好理佢，觉得冇乜所谓，即系因为我左边试过噶啦。咁、所以我觉得，诶、我知咧，快冇事啦咁样。点知我今次右边嘅肩周炎咧系好严重啦，同埋系。好痛啦，好辛苦啦、如果未试过嘅咧，你唔知道嗰种痛咧，系好似闪电咁样嘅，即系 我 都有啊， 系 好似闪电，左右都有试过，系啊， 你会全身突然间软晒，即系嗰种痛突然间即系走遍你全身咧，你系会你系 瞓唔到觉噶， 好多时咧系会一痛咧，成个人搭咗落床，等佢痛，即系等嗰种痛咧过咗， 系 先喐得翻。 即系我想问，都唔使问，举唔举得起手噶咯？ 一定舉唔起， 係 一定舉。 其實你首先嘅肩周炎就一定係舉唔起個手咯。 最慘係咩咧？嗱，咁我唔舉起手咪得咯，係咪先？咁啊，我如果我唔使舉起手咧，我就原則上有八成嘅做到嘢嘅咩，即係喐到嘅。但有陣時，譬如舉個例，有人困一困我， 哇 哇， 我都會觸及嘅，你明唔明？即係會因為外來一啲事情會觸及嘅，譬如話我叉錯腳咁樣，個人咧喐一喐咁樣。又會痛喎，即係你完全估計唔到。好啦，最辛苦係咩呢？每日翻屋企咧，係會有五分鐘至十分鐘咧，係要除嗰件面衫，即係底衫啊，應該話，係除唔到嘅。我係要趴喺個牀， 幫手咯， 冇屋企人啊嘛，即係我晏晝冇人，得我一個啊嘛。咁我要趴喺牀咧，係好辛苦，伸隻手喺後邊，即係左掹，用各個角度掹好耐都掹唔到。咁即係覺得自己好 hopeless 或者好 helpless 嘅，即系你会觉得点解会咁嘅咧？除件衫啫，咁样即系好惨嘅，但又唔会话俾人听啦。即系呢啲系咪好私人？ 点解你唔睇医生咧？ 我因为以前左手就系试过，同埋我问好多人咧，佢话运动先可以帮到你嘅， 系啊， 运动先可以帮到你嘅，我都好 有 你。 唔系，要去睇一啲嘅就系物理治疗啊，我有啊， 系 嘛， 系啊，拉绳啊， 拉绳冇错，拉毛巾啊，你全部都系啦，嗱，攞住个哑铃瞓喺度咧，就系咁要咬自己。 咁我就自己喺 粘连嗰个位置松翻就冇事噶啦， 不停喐，不停喐，不停喐啦，过去呢， 但唔系乱喐， 过几个月，我知道，我明白嘅，我做翻，我睇翻上网睇到啲动作啦，咁我跟翻嗰啲做。咁我而家咧呢个几月咧，我系已经好咗八成啦。咁啊，终于有一日，即系呢一排咧，我可以服一声咧，可以除咗件衫咧。 你 赶时 间去边啊？咁快除衫？ 唔系啊，我系要享受嗰种享受嗰种。我仲 马老师，佢点解转数快咗咁多嘅？ 喂，除衫啫嘛。 哎嗱，你讲得啱啦，净系除衫呢件事。 我知啊，明啊。 当你能够好掌握得到呢一样嘢咧，你已经觉得 系啊，你无论 费 力 嗱，例如阿小羊羊行唔到 啦，系啊。 当你中意有一日，你可以 翻落只地，搭翻只脚落个地下度， 好正嘅。 因为有啲嘢咧，你未试过咧，你觉得譬如日日都得，即系你。除完衫啫嘛，以前系你觉得好轻而易举嘅，或者你话行路咗啊，好轻而易举。但你病过或者你有一段时间你做唔到一样嘢，忽然间你做得翻。我而家每一次咧可以好快咁样换到衫咧，我都觉得好开心， 有种失而复得嘅感觉，系嘛？ 有种失而复得嘅感觉。 但我想问，肩周炎系咪因为我喐得少个膊头，所以先会有咁样？ 唔系。其实有时会系因为你可能有一啲嘅动作唔啱，咁就会令到嘅就系你嗰、那个臼啊嗰啲咁嘅软骨组织嗰啲位置嗰度咧，系自己嘅一啲自身免疫嘅一啲反应嚟嘅，即系例如可能你整亲，跟住我自身免疫反嗰、那个自身免疫力嗰个反应嘅就会系以为你有一啲外来嘅嘢，即系可能你嗰个软骨中间嗰度挤啲嘢出嚟，咁其实挤咗啲嘢出嚟嘅话咧，你嗰个身体就会有一个嘅信号就以為是一些外來的東西去入侵緊你自己教或者是你那些身體裏面的東西，跟住佢就會去整一些東西出嚟咧，就會係包住你嗰個位，咁就會將你嗰個位咧就係應該係要喐得好活動嘅地方嘅話，就粘黏咗，佢就黐實咗咯。黐實咗就當你會做有某啲嘅動作、有某啲嘅角度嘅時候嘅話咧，你做唔到，同埋你會好痛。咁你嘅做法就係乜嘢咧？就係我嗰陣時候咧，就會係睇呢一個嘅物理治療師啦。每一個禮拜就要去到嘅就係正如頭先阿馬老師所讲嘅就系佢有一样嘢嘅，俾你挂喺个门嗰度嘅，就要自己拉佢咯。就系、是、有一个唔好嘅好嗰只手去帮你，唔好嗰只手系好痛嘅。但系只需要嘅就系你自己再锻炼翻嘅话咧，又或者咁样讲啦。其实佢慢慢佢点都好，佢自己都会好嘅。但系你发生五十肩同埋肩周炎，应该话五十肩嘅时候嘅话咧，你个年纪越细，你复发嘅机会就越高。 哦， 系啦，咁佢就会左边可能会好翻嘅时候，嗰佢会嚟右边嘅，右边好翻，嗰又会去翻左边嘅， 会翻转头， 会翻转头嘅，会翻转头。 喂，有冇啲人双肩噶？ 同一时间就唔会比较， 通常都 系 单 边嘅，吓，因为你会就噶嘛。 同埋佢延伸好长嘅，唔系话几日嘅事，即系你，譬如我系大半年都系俾佢缠绕咗。你谂下，每日除衫就觉得好痛，好痛。冇啲人係困你一下，哎呀好痛好痛，唔係佢困我痛，而係佢困我觸及到上面嗰個位咧係好痛。馬小貴，你都試過？ 試過，但我最中意咧越痛嗰個動作我越做，我好忍得痛嘅，啊真係忍得痛嘅，啊但係好翻咗，突然間有一日，咦唔痛喎？ 係啊，係突然之間有一日㗎嘛，係好奇怪㗎，係啊，我都係啊。其實我去到我做呢個物理治療嘅時候，我覺得就嚇，其實每一日嚟係俾你拍嗰啲手嘅啫噃，又或者就係其實就係做一個動作嘅，就係你可能而家你會覺得好簡單，就係將佢咁樣反喺後邊啫。 哎呀， 你係完全反唔到， 反唔到㗎。 咁我要做佢咪做乜嘢咧？物理治療師嘅就係當你個手反上去嘅時候咧，耐唔耐嘅就係再踢高少少，再踢高少少，再踢高少少，係啦。你而家有一個瑜伽嘅動作嘅就係你咁樣。以前是完全做不到的，你的手是只在这里的、 啊、 已经很痛了， 很痛。 但是你去到的就是说你慢慢慢慢这样去做，还有就是要揸哑铃，瞓在那里就向后咬，因为你总之你动不到的那些角度的话，你一定要将它松返、 嗯、 我的物理治疗师他说，如果你在病发的时候你不去这样做的话，當你會係冇錯，你係會自然好翻，但係又某啲嘅角度嘅話咧，你停咗喺嗰度，你就停咗喺嗰度啦。但 係 如果你做咗佢嘅話咧，你就會將你會咬得翻嘅，你可以去翻一啲你以前嘅去嘅角度。 咁啊，有一次聽有個朋友講咧，佢可能咧就 痛啦，於是但佢又唔想用呢啲方法啦，咁樣就是、開刀嗱，佢個人嘅分享啫。但開完刀之後咧，夾硬割開佢啊嘛，即係將嗰個黐咗嘅地方。嗯、但佢都係覺得咧，雖然喐得翻，但係咧好似冇乜力，整手冇乜力咁樣我唔知點解啦。即係總之佢 not as before 咯，即係總之翻唔到以前嗰種嘅活動能力啦。咁所以大家就小心自己身體。咁啊，當你掌握翻自己身體，好開心嘅。我想講就係咁。 冇錯，同意 係啊。其實每一日其實你能夠好好地咁樣去呼吸。你食到嘢，你落到床，你做到所有嗰啲嘢嘅话咧，都唔系必然嘅。 唔系必然噶、 啊， 你照顾过一啲病嘅人，你就会知道噶啦、嗯。其实可能连食一啖嘢，或者佢吞一啖水，我哋都系有好多嘢，所以我哋要好好地爱我哋嘅身体 啊，知唔知啊？ 不过你做紧嘅时候，你。日日做你唔觉得嘅，你可以好得做肌肉啊，或者身体好多机能咧，系可以有一日唔 work 嘅，就系咁。 同埋有时你人生入面有太多目标咧，即系譬如我喺工作上有目标，人际关系入面可能又有啲。我当问题又好咩都啦，系会你令到你忽视咗自己嘅身体， 所以你唔好玩残自己身体。 所以有时候咁讲，即系好似我咁样，胃有少少痛啦，小病真系是福，起码 mention 翻，喂，你记住要镜翻住你嘅身体，唔好立乱嚟啊。即系个少少嘅温馨提示。 系啊， 系啊，系你嘅身体同你嘅温馨提示咯，就系话其实你已经对我唔好啦。 嚟啦，临界点啦， 系啦， 小心啲啦。 我提你唔好再系咁样，所以其实真系要听你自己嘅身体。同你讲嘅，其实我咧，所有啲人成日都讲嘅就系话啊，有啲咩事病发嘅时候嘅话咧，我真系唔知嘅，唔知嘅、嗯。我同我医生朋友倾过，佢就系话，其实佢已经好耐好耐之前，佢提你有好多嘢，佢突然之间无端端你抽一下或者系点样，你唔理佢，你以为第二日好翻冇嘢，但系其实佢好耐之前嘅话，佢应该 help 你唔好再咁啦，唔好再之后再食橙啦。 讲过噶啦，系啊，煮得同橙冇关啊， 但 真係要做啦！呢 啲嘢，即係有句説話就係咁啊，後生嘅時候咧用健康換錢嘛，老咗就用錢嚟換健康嘛，係咪咁啊？早啲重視下健康咧就好啲咯。 健康緊要啊！ 你哋會唔會做啲咩嘢㗎？即係同個身體傾偈。 你讲先啦，我你嚟啊，唔好咁礼让啦， 做 咩事啊？ 两个好似想 有咩 事咁样， 好似 乜嘢？ 又好埋啊，又好埋马老师啊，你咁样搞到我七上八落啊！ 喂，我依家咧最开心咧就每晚量血压咧，哇，好靓仔，即系呢个过去嗰星期啦。 你未系噶吓？琴日呢一个社会关注组知道你仲可以落啲嘅，去到80就好啦。 对我嚟讲系好靓仔噶啦，即系我嚟。 即 系 好满 意，系啊，讲个 history， 系啊，就我唔觉得好笑喎， 我觉得好笑， 我鄙视你， 我唔鄙视我自己。 你呢个咪同我心态一样，即系当你 feel 到自己身体回复翻健康啦，或者一个， 你觉得咧？你自己有冇觉得啊？有冇觉得好咗啊？ 我觉得我呢一轮系精神咗嘅，因为周边好多朋友都话：，哇，你个面色好好多，即 系啊， 真系 系啊。 但系点解你冇捉住我祝福嘅祈祷嘅？ 因为我想揽住你祝福，我唔想捉住你。 但系你记得同我声生声生， 系 啊。嗰日讲翻你声生声生咧，喺金曲咧嗰晚咧，终于有一个朋友仔好大声咁嗌我 男 声声生，男子嚟 嘅。你冇问我。攞批准， 佢变咗啦，系电台嘅同事嚟嘅，喂，佢嗰日都好感动啊，寻孖记啊，杨洋， 系啊， 我觉得嗱，我同阿 Wally 佢哋咧，真系帮手寻孖记， 咩事咧？ 叫佢唔好放 金曲嗰日，因为咧，即係唔係就係金曲嗰晚，因為好多時咧，我都會邀請屋企人嚟睇啦。咁、你知道喺個會場入面咧，都比較人流複雜啦，比較多。有時咧個會場又收唔到電話啦。 你唔可以用人流複雜。 唔係呢個意思，我同阿Michael 去咗，就成個場好複雜。 我收翻，用詞不當，人流比較多。 多 係啦，咁之後咧又揾唔到電話。你知佢有？ 你估而家咩啊？品流複雜啊嚇！ 之後咧我已經有幾次，即係有時可能啲舞台劇表或者出面啦，我話喂啱 喺边度等？ 完咗喺边度等啦。之后有次咧，佢就话唔得，太多人啦，我走咗翻屋企。我话吓、你翻咗屋企啦。咁我即系嗰晚嘅衣着啊，唔系成日都会咁着咁打扮噶嘛。 你想俾妈咪睇下， 同埋想同佢影张合照，即系同佢啲朋友，因为佢都有其他朋友一齐嚟睇。我话不如咁啦，我哋一齐影张合照啦。咁我已经觉得去到中途已经想放弃啦，因为前嗰几次有啲活动咧，又系。 佢又覺得一係又嫌人多啦，或者嫌太夜啦，就話：誒、欸，我翻屋企咯，已經翻。我有次打俾佢，喂，你喺邊啊？嚇，我翻咗屋企咯喎。我嚇你咁快？佢話係啊。 我好贊成養貓喎，其實 係咪啊？ 即係對佢嚟講係嘛？ 同埋佢覺得，誒後生仔你哋去玩， 係啊，佢快啲閃會好啲咯。係 啦，咁有時候我都覺得，誒、哎、算啦，即係你都翻屋企休息一下先，我都費事你搞我咁夜係咪先？係 啊。 咁我嗰晚都。即係又係咁樣啦，又重複啦，又揾唔到佢啦，佢又收唔到電話啦，咁我又驚佢等我半個鐘。 你唔係第一次嘅咯喎， 唔係第一次 嘅咯，講過嘅喎。 第一唔係第一次，所以我就話 旅行嘅事。係 啦，不如我就不如算啦。 佢嗰朝 係啊，你翻屋企先啦咁樣。咁佢咁啱嗰晚又話誒唔好咯，我同我朋友已經等咗啦，唔介意等。佢哋又話唔晚翻， 即係等完 show。 係啦，反而係我已經想放棄，唔想揾啦。之後咧，阿懶同埋阿錢錢話馬老師啊，三個出現咗，唔得咁難得嘅活動。 係啊，萬里尋馬記啊嘛。係 啦，我都覺得好難得啦，都唔知幾時仲可以再做啲咁大型嘅事啊！仲要紅館啊，係咪先？咁我話唔好啦，放棄啦。同埋佢哋又咁夜咧，我驚阻住佢哋。佢話唔得啊，一定要揾啊，就三個一齊陪一齊玩。 有事嘅話，佢一定會幫手噶啦，因為佢係啦，佢多佢。出事 咁，所以 点解你收翻嘅？ 系佢哋俾咗鼓，俾咗鼓励我。之后最后咧，我真系揾咗都差唔多成十零分钟。 咁佢喺边咧？嗰个时候其实 就喺第二个出口，因为实在太多粉丝啦。一打开条门，我话喂。喺度，喂，你快啲入嚟，快啲入嚟！之后喺万里人海之中，众里寻他，终于搵到佢同佢啲朋友一齐入去个馆入。 有冇喺 back job 嗰度认真成 ？back job 就冇啦，最后咧、哎、因为个 back job 已经拆 紧噶啦，一如 咁。但我觉得唔理喺啲凳喺红馆嘅凳度影到张相，其实我都觉得系一个留念嘅纪念。 好嘢， 多谢你嘅鼓励啊！ 好， 教咗我做人唔应该咁易放弃。 特别是要找妈咪，怎可以放弃呢？ 不是 好，我们大家都要给几个笑他，好不 好？凡间偏偏想不平凡，也许美丽过白昼，可以美丽到白头，前途太大，偏偏天真得浪漫，要做到忘忧，想着以后。天黑黑，问问你说你在暖化。天黑黑，有我有你，天地在滚罩，记住无惊怕。肩就肩，穿一眼可以散就散，爱就爱。一刹想一世，宇宙能崩塌，都要抱着谁变白发。世事难测，喜欢天色常蓝，也许渴望有就有，可以快乐还会有自由。天黑黑抱抱你，世事在变卦。天黑黑茫茫城内，未来为了谁挣扎，都要忘记他。天黑黑问问你说你在暖化。天黑黑有我有你，天地在记住无惊怕，见就见，穿一眼可以散就散，爱就爱得一刹想一世，宇宙能崩塌，地球能变下，要白发，白白抱着谁头发白。只想你吻着我白发。头发白抱着谁头发白，只想你吻着我白发，就这样到天黑。天黑黑抱抱你，计划再变卦。天黑黑月更亮，宇宙到底那日崩塌，都要抱着谁头发白 好吗？ 从一种味道开始，记住一个城市，带你走遍中国各地，透过不同的特色美食，感受当地的风土、人情味。味道背后，唤起对家乡的思念，以及一代又一代的文化传承。电视纪录片《千城百味》，逢星期四晚10:30，港台电视31。 好啦，快到中午12:00，听下香港电台第二台嘅《风骚爆人》吓，咁一翻嚟咧就会有 K K Sir 啊、福尔摩 K， 同埋今日都会有片段人间喺稍后出现嘅。今日天气系多云，下昼部分时间天色明朗，今晚系两阵嘅微雨，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听日会点咧？就系、是、短暂时间有阳光，哇！太阳伯伯终于出嚟啦，但系长数天咧会多云，周末有骤雨嘅。好，先听12:00新闻报告。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柏豪。什么才是一个快活人？我觉得知足和感恩的人是最快乐的。不过最风骚快活就梗是听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早上10:00到1:00风骚快活人啦。 哇，好开心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00到1:00风骚快活人。 阿 Sir， 阿 Sir， 快啲过嚟啊！我有人要帮手啊 ！Help， help， 阿 Sir， help， 阿 Sir， 阿 Sir， 啊！ 喂，我系福尔摩 K， 有咩帮到你？ 福尔摩 K Sir， hello， 你好， 谢谢你。 冇事啊，病咗几日， 唔使煲啖粥仔你食下、 啊。最好啦，有冇啫？而家 系咪要啫？ 系啊， 我哋两个做乜嘢？ 可唔可以落啲果皮？ 我挂住佢啊！你要果皮啊？ 梗系啦， 化痰。 好多听众都挂住你啊！ 见到你起痰啊，知唔知？ 一定要化痰止咳。你唔好咁样，我唔俾你。 病坏个脑，病坏咗个 幸福家庭啊！啲嘢成 病坏咗个脑啦， 病咗之后说得心底嘅说话。 但你而家好翻啲啦，系嘛？ 好翻好多啦，好翻晒啦。 但系其实今日咧，对于大家嚟讲嘅话咧，即系亦都系有啲唔开心嘅。因为咧系咯，你 自己讲， 自己讲， 冇冇，系因为即系我有啲咁嘅个人嘅打算啦，可能又离开香港一段时间啦，又各样嘢。各樣嘢有啲新嘅工作，我自己可能又要即係顧及我自己嘅興趣咁，所以呢個節目咧，可能今日係最後一集， 非常之唔捨得。不過亦都明白，因為人生好多嘅取決嘅， 冇錯冇錯， 有啲機會係要爭取嘅。 天下無不散之筵席嘅嘛，呢個節目俾我學到好多嘢嘅，真係我都體驗到。 可能遲啲又翻嚟咧， 或者咧 有緣再禮拜咧，或者下個禮拜翻 嚟再見。 好， 好咁啊！今日我哋講嘅話題就係 走得係嘛 ？OK。喂，多謝我。 就呢啲都應該係最後尾先講，但我哋已經講咗出嚟，你仲唔走？係咪？做咩喺度？ 冇錯冇錯。 唔係講笑啫，係我哋都好多謝你嘅，係啦。不過今日咧，我哋好得意喎，我哋 rewind 翻個帶嘅就係咧，你啱啱加入警隊嘅日子喎。 係嘛？唔係㗎，哇！1986年喎。 我點知你？唔知你幾耐？ 邊個吹流風俾你？梗係馬小強吹流風俾你，梗係唔係啦？我加入學堂嘅日子係1986年11月3日。 嗯， 哇，咁記得 嘅，梗係啦。 點解會加入嘅？ 係咯，點解 你隨時問我，我都記得嘅，因為呢啲係我人生嘅重要日子嚟，除咗我結婚啊、生仔嗰啲啦嚇，呢 啲係 我事業上邊係我一個人生嘅。 但我想問咧，譬如馬小強嗰個問題就係，你係突然之間有一日忽然一瞓醒有個諗法啊，定係你已經由細到大咧，6歲開始成日玩揸槍？ 又唔係喎，嗱，我記得我第一份工作唔係呢樣嘢嚟喎，第一份工作我係做喺伊勢丹做買手嘅，因為諗都冇諗過當差，因為自己嘅身高啊各樣嘢限制住。 但你嗰陣時啱啱到噶嘛？你 嗱，講真，我係出咗嚟做嘢，畢咗大學畢業之後出咗嚟做嘢之後咧，咁就即係啊躍躍欲試咁去試下啦咁樣。我好記得第一次去呢個金鐘啊報名嘅時候咧，就已經第一時間要度高磅重啊、驗眼啊、click click 嘢。我喺行埋去一度高第一個步驟裏邊有一個著住軍裝綠衣嘅咁樣嘅警員大大聲咁講：喂，呢、這個阿 Sir 呢、這個。唔夠稱喎，咁樣我心諗，我唔係唔夠稱啊，我20幾歲喎， 跟住嗰個有個兩係啦，唔係佢話我高度， 高度 係啦，佢話高度唔夠， 咁樣冇辦法呢樣嘢。 你有冇即係摁你少少啊？ 咁其實我已經挺胸收腹㗎啦，係咪先？ 有冇墊高啲個 啲頭髮已即係嗰時笨咗，應該沙個箭豬頭應該。 基本上冇用㗎，高度自在人心。 我知道。咁當時嗰個主事幫板咧就行嚟睇，喂咩事咁樣？咁個 PC 同佢講，喂阿 Sir 呢個爭少少喎咁樣。咁咩 爭 少少 啊？ 嗰時爭一 cm 度咧， 我咁梗係比啦， 一 cm 兩 cm 度係。咁跟住我好記得嗰、那個幫板同我講，唔緊要啦，呢個門檻嚟啫，如果佢唔得嘅，其他都會殺佢噶啦，俾佢過關啦。咁 哇， 你 係冇開心啊？ 係啦， 我肯定 冇嘢。咁嗰時覺得哇，其實唔開心嘅，其實個心裏面打咗折啊。第一個度高就已經唔得啦，乜咁高？ 但你自己之前你應該知佢 都係差唔多嘅。其實覺得自己好高啫，其實自己係咪真係咁高？嘢行咪擺出度一度就知噶啦，冇錯。咁所以亦都印證翻好啦。咁近期大家都有啲沸沸揚揚嘅，就係好似我哋嘅舊部門警察部裏面入職嘅時候咧，好多人都即係笑就話啊各樣嘢，喂咁搞錯啊！做警察裏面又唔使身高，又唔使限你體重，而家又話可以戴住眼鏡驗眼，跟住兩科DSE 裏面二都唔得嘅，咁就都可以考60條 multiple choice。哇！冇搞錯啊！咁即係弊都做得噶啦，係嘛？其實呢個係一個錯誤嘅觀念嚟。即係我用我自己嘅當年1986年冇嚴，即係當然而家仲比而家好嚴謹。如果佢放棄咗我嘅話，咁點會有嗰一日咧？係咪我唔係好成功，但係起碼都即係貢獻咗好多喺個部門。 即係你講緊個門檻。 門檻。好啦，個門檻其實個門檻唔係你達到最低門檻，你就係警察噶嘛。邊個話俾你聽嘅啫？你原來你5'4"9", 200磅嘅。近視好深，戴住緊勉強到睇到嘅啫。你中英文都唔合格嘅，咁你就即刻係警察啦？邊個話俾你聽啊？達到呢啲咁嘅要求就係即刻係警察咩？唔係噶嘛，呢個係我哋個最低個門檻入咗嚟，只等於我條水喉放啲水出嚟落個盤裏面，我喺個盤裏面得最好嘅水出嚟飲，只不過盤水大咗啲咁解啫嘛。入咗個盤水裏面唔係表示你得噶，你仲有一連串嘅。好嚴謹嘅考核嘅，即係等於我哋當年咁樣做警員嘅就唔使講嘅，第一開波你就要做 group interview， 跟住去咗我的心理評估，然後先至再得嘅話，你先再去做一個單獨嘅 interview， 過完呢三間，最後仲要做呢個背景審查，係經過四樣咁嚴謹嘅選擇，先至喺嗰啲大嘅水裏面抽最好嘅人出嚟，無論做督察好，做警員好，點解會？搞到好似有啲人笑了，喂，唔搞錯啊！你睇下我哋電視睇嗰啲哨牙嗰啲啫，係去做警察。喂，嗰啲攞嚟玩嘅啫，係嘛？佢入嚟報冇所謂噶，佢報咗落嚟嗰盆水大啲啫嘛。但係佢過，我肯定話俾你聽，嗰啲咁嘅 caliber 嘅人過唔到我哋嘅篩選。你可能會問一個問題，喂，阿 Sir 唔係、哦，喂佢中英文都唔合格嘅、哦，咁樣咁你考過40、60條 multiple choice 係咪即係濫竽充數？梗係唔係啦？我讲好多过去嗰几十年我眼见嘅成功例子俾你听。OK， 我哋睇翻我哋以前大学生唔系咁多，中五毕业做考做警员，由警员做起喺我哋嘅部门警察部最高级嘅完结佢哋警队嘅 career， 你知唔知去到咩阶级？估啊， 警司， 警司，仲要过嗰两嘢啊？ 总警司， 仲要过多两嘢 啊！处长， 我哋有两个警员出身，都系中五毕业嘅，冇读过大学，两个退休，出咗两个副处长，出咗两个高级助理处长，助理处长有一个两个，总警司不限其数。 但系嗰阵时中五毕业真系好普遍，其实 总正普非常普遍，仲有你仲记唔记得当时旧警察里面有个所谓叫红膊头啊？红膊头就是英文 pass 咗会考，先至摸个红膊头。你英文唔 pass 都系黑膊头，系嘛？点解呢啲做警员当时可以经过自己入咗职之后，佢哋去争取佢哋自己喺个工作上面、职场上面嘅努力，然后去攻读？去進修自己，然後先至可以升得咁嘅階級。唔係你拉扯拉得多你就升級噶嘛？你係要你自己有一個腦去分析，有個能力，你喺工作上面表現到出嚟。無論你係警務工作，無論你是管理工作，無論你是文書工作，都係噶嘛。咁所以喺嗰個中英文嗰個要求水準上面咧，你話佢啊，我哋考60條multiple choice 就可以等於我哋中英文嘅 DSE 嘅 level 2，不無道理。如果係 中英文的語文是咁重要的，不用說 請人的時候全部去曬中文系、英文系請咪得咯，唔使乜其他系嘅啫，因為文字上邊嘅嘢係幫我哋完成工作噶嘛，而我哋喺個工作上邊培訓咧，有好多係職業運用到嘅中英文噶嘛，唔係我哋學識點樣用 present tense 啊、past tense 啊、present perfect tense 同埋 past perfect tense 係冇用嘅呢啲嘢。在我警務工作用不到的，在警員用不到的，他們不用寫這些東西，是吧？最重要是他不要寫錯字嘛，是吧？這個就是最重要的一件事。第二件事，講回現在我自己看到幾十年的生涯，大家覺不覺得現在我們二十多歲到三十多歲這十年裡面 的所謂的年輕人是我們社會的勞動力，為什麼這一群人裡面我們行行都請不到人？不是只是講警察，普通的公務員請不到人，護士請不到人，醫生不夠人，就算四大會計師，我的朋友在邊做緊，就嚟退休，他都話而家請一個畢咗業的做會計師入去四大，請已經難，請到之後要他留仲難。 唔係你莫過於，如果你話真係要做嘢嘅話咧，我諗都係兩樣嘢嘅啫。第一個就係可能嗰個報酬啦，另外一樣嘢嘅就係你個門檻咯。 冇錯， 頭先你所講嘅嗰樣嘢咯， 係 嘛？ 仲有一個問題就係話，如果你覺得你係天之驕子嘅，你会不会去车上一份你不是觉得他那么好的工作、即是 我意思 不好的意思就是说你会不会是一个公职场上面的拼搏、我们以前为什么有些成功的警员可以晋升到这样的阶级，成功到我们去跻身到这个、即是我们叫首长级的官员，然后才退休，就 因为可以给他这样的机会， 阶梯没错，还有一个问题，他的心态、 他 的心 态很重视这份工， 很重视这份工， 怎么会继续 继续，为什么、因为他这份工他是覺得他可以投入落去， 不生的事 去闖他的前程嘛，因為他的先天不夠你叻啊嘛。 即係你要覺得他有 career path 同埋有前途。 你想下一個冇讀過大學的人，定係 DSE 兩科合格啊，或者甚至乎考完 multiple choice 當你合格咁樣，佢個競爭能力夠唔夠大學生？一定唔夠嘅，周街都大學生啦，係咪？大學生而家個心態就係話未必個個肯拼啊嘛，有一半肯拼已經叻噶啦嘛，我啲同事已經即係我啲。喺啲無論職業，即係公務員好，或者私人市場都，但個問題就係話，如果一啲學歷冇咁高嘅人，佢入到一份好嘅工作，而佢喺工作上面佢見到有前程嘅，佢會唔會拼搏？佢會拼搏，佢會揾佢將來。喺我未退休之前，我曾經幫過好多警員階級嘅人，佢哋肯拼搏，我同佢去補習，我帶佢點樣去面見，我帶佢點樣去做一個。即係叫領導才能的訓練，我親自俾嗰個 coaching 佢哋，十個裏面十個都升到做幫班。係升到幫班係咩意思呢？由一個警員升到幫班嘅時候，佢呢個生活上邊，佢嘅家庭上邊咧，佢哋有一個好大嘅躍進。這個 path 呢條咁嘅 career path， 即係職業生涯，你俾佢睇到有冇機會嘅話，係人都會拼搏。 如果你咁講法嘅話，唔係話淨係講緊嘅就係即係可能係從事嘅就係警界嘅 其他都 係職業係咪？即係其實普遍而家都喺度有呢個咁樣嘅一個問題。 你 如果係職場上面， 你問你嘅朋友啊，醫護夠咩？ 唔係啊，成日都唔係 老人服務夠咩？ 唔單止呢啲啊， 其實唔單止呢啲 嘅，洗碗都請唔到人， 洗頭嘅都揾冇啊！即係好多後生仔咧，佢嘅心態就係試下呢個咯，兩三日就誒唔試啦，又去即係佢好快就已經離棄一份工。 會唔會其實都有啲唔係好同咧？ 其實呢個係一個社會現象嚟，就係呢個社會現象就係最 victim of our own success， 即係我哋嘅成功就製造咗一班potentially 係一種受害人，因為點解咧？呢班年青人咧，佢哋普遍都係喺一個好啲嘅家庭嘅環境好 多。 細細個已經有房，有工人姐姐拍，後來爸爸媽媽擔心你啊，出來將來嘅生活係點樣，可能買埋間屋俾你。咁佢已經有咗好豐足嘅嘢。喺職場上邊，佢睇唔到佢點解要拼搏，係嘛？我見咗好多朋友嗰啲仔女都係噶，即係總之攞份工作啊 ，freelance 最好。我星期五能夠返半日更加好，好似歐洲某啲國家咁樣四日半工作嘅。啊！佢哋去學咗呢一套，咁個問題就係話，爸爸媽媽俾你嘅負任，屋企嘅負任，唔可以一世跟住你，係啦，你自己都有下一代，你要諗清楚。如果當你過咗三十歲之後，你都唔喺職場上邊搏去拼搏嘅話咧，你俾人淘汰嘅，人哋一對後浪會冚上嚟。仲有唔係，尤其是有一啲我成日都覺得啊，年青我識嗰啲年青人，佢家境尤其是係相對啊，唔會好貧窮咧，相對唔係咁富裕嗰啲。年青人咧，佢哋嘅拼搏精神系大啲，因为佢哋想 真係有個的 leap， 有個迫切性， 有個迫切性喺度。佢哋想做好佢哋自己本身嗰個自己在職場上面的成功。 基本上我明白你剛才講的那樣東西，但個問題是在於就是現在的社會它真的富裕了，同埋就是比一些就是青少年人他們的資源也是好了。咁其實呢啲咁嘅道理嘅話，我諗相信他們都會明嘅。但個問題是在於就是他真的出生一個真係比較好的環境，你叫他怎樣能夠去明白嘅就係話，喂，你真的要拼搏。即係好多時候我哋都會咁噶嘛，到你年紀大咗你就知啦，你。 但係而家真係佢真係唔知啊嘛。 細個嘅時候佢真係唔知啊嘛，即係等於阿媽叫你唔好夜瞓啊，你有冇有黑眼圈？ 同埋有時候 係啊，到你真係到四十幾歲嘅時候，你就知阿媽叫我唔好曬太陽，唔好夜瞓嘅話，我就真係知道。就是太遲了， 同埋可能咧，就算佢自己唔出聲，阿媽都做咁辛苦份工，揾個份啦。可能阿媽 呢個亦都係我上幾集我講過，即係過分嘅 parental care 咧，你係 hinder 咗你下一代嗰個發展嘅， 掣肘 咗，即係你係你太過溺愛咧，佢哋感覺唔緊要啦，你 discourage 佢，其實佢想搏嘅，佢 struggle 緊個心地上面，可能我應唔應該捱夜咧？我應唔應該自動請缨咧？晏收工咧？晏少少翻冇翻去開 OT， 冇翻去食三日飯，之阿媽就辛唔辛苦啊仔，辛唔辛苦啊女咁樣，你搞到佢辛苦唔好啦，揾個第二份啦咁樣。 最緊要係夠唔夠錢使啊？ 咁你又死得啦，係嘛？佢唔夠錢使，你咪叫佢努力去揾錢咯。唔係話唔計錢，即係唔緊要㗎。你唔使俾家用之後，我仲俾翻3000蚊你零用錢啦。咁樣冇用嘅。咁樣。 基時候，我想問咧，其實如果作為一個入職之後嘅年輕人咧，我同意嘅，你而家即係將嗰盤水咧放大啲，於是你選擇嘅機會都高啲，即係多啲人俾你揀啦。咁但係咧，我想問翻，譬如我而家揾份工做啦，我入咗嚟啦，其實咧頭嗰一年咧最辛苦係咩？係體力上定係乜嘢？定係即係最辛苦係乜嘢？佢要面對嘅挑戰 其實同你做 DJ 一樣。你諗下，你當初第一次做 DJ 嘅時候，你最辛苦頭嗰樣係咩嘢？就係、是、適應你個工種啊嘛，係咪？你都適應唔到你個工種，你點會做得好你個工種？其實放喺全行都係噶。你話我出嚟做護士，第一時間你一出嚟 passing out 啦，入咗醫院裏面做公立醫院嘅護士，你最重要係咩嘢？適應你嘅工作啊嘛。適應你嘅工作就係話，即係你由傳統最 conventional 嘅工作做起啊嘛。唔使講啦，醫生按call36小時，你由依樣嘢做起嘛，你就唔係喂你夠啦，使乜按call36小時啫？我學過嘢12個鐘頭學曬啦，同學36個鐘頭有咩分別啫？ 咁就係想問你嘅就係你哋有冇按call36小時？ 咁我哋 即係你入職嘅時候，即係其實有啲咩嘢啊？有啲乜嘢需要？ 我哋入職嘅時候有啲咩嘢咧？點解咧？你去到做一個警察個工作好特別嘅，我哋係 first resort， 亦都係 last resort。咩意思？即係我哋係頭一陣。去接去前线去处理一啲突发事件，亦都系最后嗰阵去解决事件嘅人嚟。所以咩嘢去到现场嘅时候，无论你做一个警员好，做一个督察都好，你系有个好独立自主嘅嘢要决定。好简单，两个人碰撞打交，拳头交好，你拱我拱你。去到有人话俾你听，喂，阿 Sir 佢打我，你又话我打佢，咁点先？你送边个？你又唔喺度？佢就話佢擁我一嘢，唔係啊！你唔擁我，我點會擁你啊？唔係，係你我先，你唔擁我點會擁你啊？咁啊，如是者咁點啊？咁你又擁我一嘢，我又擁你一嘢，咁點啊？咁嗱，咁做警察嘅時候，咁你去到點樣為止？你兩個都唔識噶啦，兩個都係男人或者兩個女人，咁點啊？因為係碰撞小事，咁你要點樣處理個問題？拉曬佢啊！最簡單，好嘛？喂，唔使講啊！如果嗱，你堅持擁佢，佢又堅持你擁佢，兩個拉曬翻去，大家全部叉住上堂。你就是一般殴打他，他又一般殴打你，两个去上庭法庭，这个是不是最好的方法呢？最简单的方法当然不是好了。喂，人来的嘛，我们是感情动物来的嘛，碰撞拗叫两句，然后就梗是这样拱一拱你，人之常情。你是不是走到去这么近即刻拉了他，二话不说，是吗？你法律上面没错，但是你人情上面错了，你就告诉他，喂，后果是这样，因为我仲裁不到你，哪个打哪个先。就算邊個打邊個，第二個還手都係錯。你第一時間話咗俾佢聽法例上嘅嘢咁。第二，你有兩條路選擇。第一就好似頭先咁講啦，根據法例，我又拉阿一，又拉阿二，大家都係面對刑事嘅指控上法庭，入咗有刑事記錄，你哋自己諗。第二就係大家喺呢個時間息事寧人，大家吞咗啖氣，為乜嘢嘢先？係咪？成日都咁講啊，打交贏嘅。就坐监，输嘅就瞓医院，打嚟做咩啫？ 你有着数咩？你打赢你就要坐监，你面对法律制裁。 明白。即系基本上你所讲嘅咧，就系话咧喺现场，其实做警察嘅咧系要自己用自己嘅智慧啦，当日个判断点样去将成件事解决，希望唔好样样嘢啲数之法律。 冇错，咁啱。同埋我话亦都话俾你听，点解警察局呢个工种喺成个香港一个文明社会咁重要？虽然而家大家都系一个知道噶啦，即系警察请唔到人，请唔到人唔系净系警察请唔到人啊嘛，而家全世界嘅行业都请唔到人啊嘛。只不过警察里边能够凸显咗个问题出嚟，因为我哋冇人系做唔到嘢嘅。你其他部门请唔到人咧，仲可以请外劳，仲可以喺即系某啲行业里边请啲人过嚟去做医护啊，请啲人爱嚟做护老工作。警察唔得，因为基本法写得好规定。做警察嘅話，即係公職人員嘅話，一定要係香港永久居民，即係而家唔使住滿七年都得啦，起碼就有香港身份證，唔可以就咁我揾落嚟啊嘛，又唔算外勞，外勞得唔得？你會唔會覺得同意可以請個外勞嚟做警察唔得啊嘛？而警察係咩咧？就係維持社會個治安同埋一個穩定秩序裏面必要嘅人，所以警察呢份工作係重要嘅。 明白曬，好咁啊！希望咧有志嘅人一定可以做到自己喜歡嘅工作。 冇錯冇錯。 再一次多謝 K K Sir， 咁喺呢一段時間幫我哋帶嚟好多故事嚇。 有緣再會， 有緣再會。OK， 好，多謝曬。 聽日 嚇，好啦，翻到十二點半啊，聽下風騷發言啦。翻嚟咧，阿馬老師咧就會帶嚟呢一個嘅刁蠻公主案。 揾驸马系啦 嘅下集， 留意欣赏，一阵见。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十二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海关瓦解一个洗黑钱集团，涉案金额高达超过35亿元，拘捕八名涉案本地人士，包括一名38岁骨干成员。全部人获准保释候查，海关不排除有更多人被捕。海关话，被捕嘅38岁骨干成员涉嫌先后招募4人，包括佢嘅妻子。開設本地銀行帳戶，協助處理懷疑犯罪得益。他們其後又連同另外3人在短時間內處理超過2000宗可疑交易。海關已經安排凍結這個洗黑錢集團大約270万元銀行存款。行政長官李家超回應英國商業及貿易部國務大臣莊敦文訪港時表示，歡迎任何國家的官員來港，鼓勵就推動經濟發展、商業往來和人與人之間溝通交流。李家超說，有國家因為政治理由作出一些舉措，以滿足自身政治利益，他希望各方本住為發展實事求是，合作推出好政策，令到兩地經濟和人民交往循正途發展。他強調，香港一向是開放社會，並重視區域和國際合作，這個是香港作為國際城市所重視和賴以成功的元素。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簽署法令，改在5月8日紀念抵抗納粹勝利，在5月9日將設立歐洲日。澤連斯基說，大部分國家都是在5月8日紀念抵抗納粹勝利，當日舉行紀念是忠於歷史，不受意識形態影響。5月9日設立歐洲日，可拉近歐洲距離，加強歐洲人民團結。納粹德國的無條件投降在1945年5月8日晚上11:01生效，而俄羅斯當時已經是5月9日。分析認為是烏克蘭進一步與俄羅斯分割的跡象。有報道指，歐盟委員會主席馮德萊恩星期二將到訪基輔，以示與烏克蘭團結。天氣方面預測，本港大致多雲，下午部分時間天色明朗，今晚有一兩陣微雨，吹和緩至清勁偏東風，離岸間中吹強風。展望聽日短暫時間有陽光，隨後一兩日大致多雲，周末期間間中有驟雨，局部地區有雷暴。 现时气温24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0188点，跌108点，成交金额551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408点，升1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236点，升10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34.4跌6.4，恒生中国企业69.28跌3.8，建设银行5.62跌1仙，中芯国际19.48跌1.32，盈富基金20.3跌1毫，阿里巴巴81.25跌7毫，工商银行4.68系升1仙，美团132.7跌0.5，中国银行3.4跌2仙，中海油13.28升2.2。外幣對港元的賣價：美元7.848，英磅9.902，瑞士法郎8.825，澳元5.325，加元5.872，新西蘭元4.977，歐元是8.6287，每百日元對港元5.816，每百港元對人民幣88.202。日经平均指数报29242点，升292点。港金报18930蚊，升1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一系2025.23美元，卖出2025.8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 FM 94.8 至96.9 FM 94.8 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Radio 2港台电视31国剧夜场重启之极海听雷第二季，最后阴谋引爆终极结局。 逃离雷城之后，吴邪逐渐察觉到整件事幕后另有一股势力，目的是启动莲花神器，开启终极宝藏。而奸细的真正身份竟然是 重启之极海听雷第二季最终回，星期一至五晚9:30，港台电视31。 由2022年9月1日起，普通和高额长者生活津贴会合并为长者生活津贴。新安排采用普通长者生活津贴较宽松的资产限额，还会发放高额长者生活津贴的金额，广东计划和福建计划都适用。现在攞紧津贴的不用再申请，新申请同样受惠。查询请致电社会福利处热线2343-2255。 大家好，我是麦玲玲。咩系快活人？我觉得快活咧系一个境界嚟嘅，唔一定要好有钱，又唔一定要好有社会地位，反而最紧要咧，当然系有身体健康啦，热爱你嘅生活啦，做到你自己中意做嘅嘢，咁最好就系无忧无虑啦，咁就真系一个真真正正嘅快活人啦。希望大家都可以做一个快活人啦。 知你风骚啦。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10点到下午1点，风骚快活人。 哦，那用借口冲出沙滩去数石头，所有夜晚悄悄出了走，心散落四周，两眼看尽世间罕有，不去追究才华跟成就，便换上无衣，严寒而国泰，即兴对戏说有，走来给我 Just a little get up。 早饭闷到死 I'll be on my way 别处亦想你 Promise I'll call you back tonight 挂住我啊一起小碎步一起捉了成功 Won't you come with me We good wherever we go 便望尽湖水如意路过跳起水花 尹驸马下集。 倚殿阴森，奇树上。 明知故犯，冤得罪呀、 啊！如此笨蛋，太失望。飞鸿哥。断咗把上方宝剑嘅事，其实都成个礼拜啦。父王佢懵下懵下咁，又点会记得呢件事咧？你唔好摆喺个心肝制度吓，你专心陪我唱歌得唔得啫？ 诶，公主，正所谓食君之禄，担君之忧，我孟飞鸿食得朝廷俸禄，就要为主上分忧啊！ 错，系叫你担君之忧，唔系叫你分噃。 啊，公主，乜担同分有唔同嘅咩？ 我唔理啊，梗系有啦。其实呢，你有冇听过担担抬抬坐埋一抬？ 啊，又真系冇啊，公主。 冇道理啊！呢句咁普通过，你一定我听过唔理啊！你快啲话听过，听过，听过，听过。 公主大人啊，小人实在真系冇听过啊！你点可以咁嘢？ 嘢乜嘢？你试下讲啦！ 嘢 嘢嘢嘢嘢， 咁惹人喜爱噶公主大人， 算你咯。 公主啊， 咩啫？ 其实咧，小人有啲嘢真系好想认真咁同你倾一下噶。 你想讲咩啊？ 嗱，小人咧。小人咧就一介武夫，字都唔识多只咧，我就惊啊！ 惊咩啫？只要系本公主中意嘅，冇人够胆四秒。 公主唔好咁埋先啊！只不过咧， 飞鸿哥，唔准你咁样胡思乱想，我嬲嬲猪噶我。 唔系啊，公主大人，你我身份地位确实悬殊，如果皇上赐婚，我怕遭人话病啊！ 边个够胆说三道四，我就用你嗰把上方宝剑将佢碎尸万段。 唔系啊！如果真系同公主一齐，我过一生就断送咗喺公主手上啊！ 你讲乜嘢话？ 冇嘢啊！冇嘢、啊，冇啊！冇讲嘢啊！ 唉，真系太过分啦！不过阿孟飞鸿啊， 系小人在。 如果你啊真系同阿凤霞公主公偕连理，咁朕就一万个心都放晒。 咩共偕咩理话，皇上 咩话？ 唔系你头先话咩理话？ 系咩我啊？咩我啊？你想讲咩咪咩我啊？唔好乱讲啊，无礼！你唔好以为我一定将公主许配俾你，你又放肆咩我啊？ 唔系皇上，小人不敢啊！就算皇上唔将公主许配俾我咧，小人亦都唔觉得有咩任何损失噶。嗱，反而咧，我真系好惊同公主共偕咩理啊！ 唔系共偕咩理啊？ 恭喜年你啊！ 系恭喜年你， 即系咩你啊？ 咁我从此就啊，我冇自由，我失自由。 喂，男人老狗喊咩啊？香港放心，嗱，我会为女儿搞个比武招亲，公开比个方豪杰、武林高手比片下。 啊，咁即系话。边个赢到就可以普通美人归啦？ 系咁系咪落台易啲咧？嗱，你到时凭武功胜出，成为驸马，冇人够胆话你闲话啦！ 啊，皇上，咁如果假若真系小人技不如人嘅话，咁就 冇可能噶。我话你听，一定系你赢嘅。 喂，皇上，咁你即系来顶？ 和尚定皇上啊？ 系，唔好意思， 你 系 和尚。 皇上 咬字都未正。嗱，今次比武招亲，10%嘅分数咧，由现场观众揿电脑投票；10%嘅分数咧，由武当少林峨眉七大门派当家喺呢个网上 internet 比分。另外10%咧，由100,000禁军教头坐晒喺红馆比分，清唔清楚？公唔公平？ 咁剩翻个70%咧？ 傻嘅，你问都，梗系我发落啦。咁你话赢紧啊？ 只要我输咗，咁我就咪唔使对住嗰只咁恶啃嘅刁蛮公主咯。 现场观众，山顶嘅冇人，山下边冇人，台上面冇人，十个全部都系我嘅人。我要边个赢就边个赢。 最重要的是七大门派当家禁军教头都是我的闺蜜。飞鸿 BB， 你飞不出本公主的手指啦。 Testing， 听到啊，听到。 第一届京城比武招亲现在正式开始，有请第一名参赛勇士，他是广东连续10届武术比赛冠军，打遍天下无敌手，有世一美誉之称，外号玉树临风杀无赦，又靓仔又好睇， 乖女啊，乖女啊， 咩啊？ 瞓咗成半个场啦，你睇下，讲咗好耐啦，快啲介绍佢出嚟，唔好讲咁多无谓嘢啦。 我未讲重点啊，你俾多个小时我噶咋，我讲完噶啦。嗱，呢位勇士有一颗善良嘅心，每日日行一善，最喜欢拖阿婆过马路，嗰度就又叫到。粗中有幼，幼中有见粗， 边处幼啊？ 我一阵间话俾你听、人间罕见嘅人上人，佢就系大内侍卫，人称人中之龙孟飞鸿，有请孟飞鸿！ 多谢多谢多谢咁多位，好多谢大家俾个机会我上台献技。咦，冇乜人喎、 啊。冇嘈，请问有冇其他人会上台挑战比武招亲？我数三声，三声之后冇人应战，就当孟飞鸿赢一三。 有。 我已经数到第三啦吧。阿叔，你送外卖，你喺后面啊，呢一度冇你嘅事。 唔系、啊，我嚟比武啊。 哎，嗱，10两银你攞去啦，走啦。 我要参加。 静啲啊！三二一，好嘢，冇人参加。 喂，唔系，公主，头先听到吓呢、位大侠话想上台比试，系咪啊？系咪啊？ 系 咪啊？ 呀！ 你系咪想死我嚟？ 唔系啊，公主大人，即系咧咁多人睇到咧，你唔俾佢试咧，真系讲唔过去啊！ 公主，我讲一句，我哋咧揾咗阿和美龙会计师团队。佢话俾阿叔上台唔紧要，系和味龙话吓吓， 我知啊。 所有评判都系我哋自己人，唔使惊。系、啊，佢一上去佢碌翻落嚟噶啦。系啦，俾个上啦，俾个上啦。你睇下个肚腩几大。 好啦，阿叔啊，你上嚟啦，你。 麻烦，请照我呢份贴纸隆重啲介绍我出场，唔该。 我呸！哎呀，真系要讲啊！我各位挑战者就系唔识死先生，你上嚟啦。 太过分啦、啊！等我自己介绍至尊无上嘅星相，各位观众评判，小人乃省高傲散打冠军，大西洋西洋拳，我踩踩踩，东瀛空手道，非洲非人类十届硬式冠军。 阿超时犯规，赶佢落台啦！ 喂，我啱啱落完冇超时、 啊，你冇讲名、啊，你犯规就翻。 一开始我讲得好清楚咯，小人姓太明过分啊！我冇犯 得啦，得啦，得啦！太 Sir 啊嘛，太 Sir 快啲啦！哎呀，搞掂佢啦，一齐喺楼上打边炉啊！哎，快啲，快啲！ 好啊，好啊，好啊，父王啊，我数三声，马上开始一下。飞鸿啊，我一阵间数一，啊、你即刻擦嗰对眼。 唔系啊，数一就打，好矛啊，公主。 唔制啊，打完之后嘅话，你皇上话去楼上楼嗰度咧庆祝啊，庆功啊嘛，我哋 celebrate， 咁跟住我哋可以饮烧酒直落，好开心啊，唔系咩？ 直落 celebrate， 即系点啊？ 咁啊，可以陪本公主去岛外岛嗰度 staycation 咯。 唔系，公主咩神话吓？咩神啊 ？staycation staycation， 好衰噶，乞人憎啊！你懒得戚我下啦，咪成咗亲我，你知死啊你！ 喂，快啲啦！ 咩啊？ 老虎受恨啦！我仔，我打死你啊！哇！我仔，哇，爽啊！打埋你，打死你！ 公主你，公主喂，你望下佢啲肌肉啊，识震噶，小人好惊啊！ 哎呀，父王啊，飞鸿好惊啊，点算好啊？ 喂，出，攻佢下盘，打佢上柱眼柱，再嚟金龟独立，跟住猛蛇出动，跟住快啲去，快啲去， 啊！大侠，在下献丑啦！ 哇！我仔，攻我个下盘个卑鄙，只边只脚高，断佢，踩！ 停！暂停！ 点解啊？ 有句。 皇上啊，第一回合阿叔太过分啦。 但系 你今日阿叔太过分赢啦。 而家 level two， 喂，即系点啊？ 喂，绑住对手，不过唔系净系绑阿叔对手，遮埋佢对眼。 喂，你哋想点啊？ 你咪喐啊！ 公主 BB，我好惊啊！我认输得唔得啊？你哋咁样绑实我，我实死冇生啊！实死冇生啊！ 唔系绑你啊，净系绑佢啫嘛。 喂， 你哋绑到我好实啊！救唔到你啊！ 我 OK， 三二一，即刻开始啊！飞鸿，你行埋一边啦！杀啊！ 哇！呢个有六只手啊！我即刻打我噶啦！哎呀！ 喂， 阿、啊、乖女人，你唔好自己喐手噬佢先得噶，你睇就算啦。 我忍唔住出 手，你打死佢啊！ 哦，咁啊， 快啲数十下啦。 OK， 好，十一， 仲打。 我数完十下啦，你攞嚟衰嘅，你第三回合。哎呀，嚟啦，开始啊！ 未认输。 哎呀，公主啊，公主啊，喂，停手啊，公主，喂，放佢啊，唔好拖啦， 得，除非佢认输啦，我拖啊， 得，大叔嗱，你只手啊同只脚咧，嗱，我帮你执翻噶啦，我上埋落先，我敬重你打不死嘅精神，嗱，你话俾我知你住边，我搵人送你翻屋企好冇啊？唔系，阿叔，喂，唔好啊，你讲咩我听唔到啊，你大声啲啊。咩话？你咩话？ 我唔认输 啊！ 我再起身打就打啦！ 唔系啊！哎呀，救命啊！ 就系咁，故事就嚟到个 happy ending 啦！恭喜驸马爷，恭喜公主，你哋结为连理枝。 傅大人啊，皇上你好杯大喉杂，我好惊啊！ 你瞓都惊，你惊咩啊？ 你谂下，嗰个大叔同公主无仇无怨，公主有咩理由打到佢咁伤？伤都唔紧要，你摸下佢个鼻，打直嘅鼻变咗打滑嘅，小人我真系好惊，皇上，我求你，我求你大喉杂啊，皇上啊！ 老公，而家事到啦。我等着你入紧教会啦，合紧教工，我琴晚。 阿女啊，系合紧唔系入紧吓，唔系入紧教杯，知唔知啊？系啊，你冇咁快嘅，你冇谂咁多嘢。 我敢想象。 阿飞鸿啊，朕走啦，春宵一刻，等你去入 咁交杯啊！吓， 唔系，皇上，你唔好走住先，你翻嚟，翻嚟 又点啊？ 唔系，你谂清楚啲，小人呢就整烂咗你赐俾我嗰把尚方宝剑，我实在罪该万死，我抵打，我抵打受皇上，我请你降罪，你打我入天牢、啊、 你癫小阵先、啊， 我走咗噶啦， 入嚟啦，系咪要我劳气啊？系咪要打我？ 大侠啊，大侠你喺边啊？小姐好挂住你啊，大侠啊！ 估唔到我今年四十八岁，终于都揾到归宿啦！师傅，帮我摆呢个桃花阵，果然嚟世得啦！点啊？ 皇上，有云君武戏言嘅，你明明话佢十八岁、八八岁，点解而家变咗四十八噶？救命啊！ 半步一世要受，似亲一心相透。我失足今一世只为情厚，如今岁月悠悠，问你便顶凄苦到白头。长路凄清。 各位观众，一场闹剧播放完毕， 但好开心喎、啊！ 请喺右边个门口出去， 有冇烦恼？ 带走你哋嘅长汗，记得圈咗马小强个名，因为留翻俾佢阿妈。 马小强编剧， 仲有喺门口记得攞翻个橙，留翻俾阿巴人仔食。 但系我一定会食咗饭先会食橙。 听日十点， 我哋一齐。合 紧 交杯啊！ 系合紧读好啲，唔系成日有得入紧嘅。好，听日见。